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5月18号星期六嘅晚上啊，今晚咧除咗小弟陈区之外咧，就有租租屋都响树嘅。 系各位益友晚安啊！ 系啦，继续咧同大家喺度是其是，非其非。嗱，咁啊提醒各位益友啦，就系咧我哋开设咗一个高清本港台嘅频道嘅。咁大家咧记得就去 YouTube 嗰度咧搜寻高清本港台，就订阅我哋嗰个频道。我哋咧嘅节目咧会有一半咧。嘅重温咧係會擺嗰度，同埋所有封煙環節咧都係會擺去高清本港台嗰度重温嘅。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啦，同時咧撳響高清本港台嘅鐘仔，咁啊一有咧新嘅重温嘅時候咧就會有推播嘅通知噶啦。好啦，咁啊先嚟一節嘅天氣預報先。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咁嘅，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9至33度，吹和緩西南風。初時咧，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嘅。展望星期一咧，間中有雨，隨後一兩日氣温稍為下降，天色好轉。現時室外氣温係攝氏30度，相對濕度78%。電話號碼8191204781912047係有130條線等緊大家電話噶啦。好啦，咁咧就係因為我哋今日咧就係要講下呢個龍偉文先喎。 係重頭戲。因為咧， 即係你諗下，即係呢個泛民主派咧，就真係專出敗類嘅。咁依家咧就出咗呢一個咧就涉嫌咧係戀童嘅一個即係人渣啦，就叫做龍偉文。 係。 龍偉文係何許人咧？就係、是、呢個叫做南方盟主同盟嘅呢一個召集人啦， 嚇。係。 咁專向咧南亞裔嘅人士咧就埋手嘅。 咁啊，即係張超雄嘅嗰啲同類。 係啦，就張超雄咧就是、香港難民假難民之父。咁而啊呢一個龍偉文咧就係、是。南亞裔人士咧，即係佢係專幫呢啲人嘅嚇，因為咧就可能係貪圖佢哋嘅文化水平唔係咁高啦，或者貪圖人哋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收入唔高啦，呢、這個各樣啦嚇、啊，即係睇準人哋呢啲咁嘅條件咧，就去可能係涉及一啲戀童嘅行為嚇。咁、呢個報道都有講嘅，就唔係我哋喺度亂吹嘅。OK 嚇、 啊，係 咁咧就。我哋咧事不宜遲啦，不如咧一齊咧就睇下嗰個嘅報導先，好嘛？因為咧其實佢嗰啲咁樣嘅照片咧，我哋一間 show 少少出嚟俾大家睇下啦，都係幾 令人不安嘅， 令人不安嘅，都幾嚇人聽聞嘅。咁所以我哋為咗避免二次傷害咧，我哋亦都會將嗰個女受害人嘅頭部咧係遮蓋嘅。嗱，我哋就唔會為咗呃 like 咧。嗰幾廿個 like 咧就擺上網咧，就成張圖擺咗上去。嗱，呢啲都幾不負責任嘅，我覺得係，絕對係會構成二次傷害啦。嗰陣時喂大佬，你成班嗰啲乜女權分子啊，咩黃於喬啊，咦我個，喂出句聲啦呢啲嘢啱唔啱啊？死撚咗邊啊？不淨係屌鳩仇思達啊嘛，講下呢個龍偉文啊嘛，戀呢、這個啲咁嘅戀童嘅人士啊嘛，係咪啊？講嘢你淨係我有咩用啫？呢、這個你唔講，你個八婆。好啦，我哋繼續講翻呢單嘢先。咁啊，話説咧係呢一單嘢係咩事咧？咁樣咁啊，即係據報道咧，就係呢一個咁嘅龍偉文啊，嚇就涉嫌咧係非禮女童，同埋咧係影低嗰個即係嗰啲女童嘅私處啊。 嗯， 私處即係陰部啦，係咪？係、就被捕嘅。咁啊，近日咧就流傳咗大量咧呢個龍偉文同埋一啲個別女童嘅親暱照片，就包括咧紅抱啦、坐大髀啦、同埋挨住瞓啦。喂，仲有啲咧好騎呢嘅喎，有啲咧就係即係扼住佢頭落去個大髀嗰度啊，嚇！有啲咧就喺嗰個嘅沖涼房嗰度咧，就兩人面對面咧咁樣坐，只腳咧就係咁樣托住啊！哇，呢啲簡直係即係呢啲係我諗啊！就算是親生的婦女都不會做這些行為了，就是嚇。 係咯。 咁但係佢就做了這些嘢，就有疑似的結婚照片。嗱，佢又走去印尼嗰度玩結婚啦，嚇，即係假扮即係戲房結婚啦，同一個幾歲的靚妹係，即係你做這些咁樣嘅，完全係有歪即係倫常嘅嘢啦，係嘛？我諗呢啲冇乜爭議空間，你唔好爭議，你話哇呢啲唔係喎咁。轉台熄機啊！如果你話認為呢啲戀童嘅行為係冇問題嘅，轉台啊！唉，唔好撚聽我哋節目，我唔會強求你聽我哋噶。你同我哋正常人唔同啊，轉台啊，走啊！ 屌你乜踢鳩啰柚走啊！如果你認為戀童係正確嘅行為嘅話，爛屎趌路啊！嚇、 我哋要灌輸正確嘅思想嘅。 喂，我哋做個網台，喂，雖然係即係山寨啲、鬥泥啲啫，你都有社會責任噶嘛，啱唔啱啊？喂，不停咁向啲人宣傳一啲錯誤嘅價值觀，呢啲叫網台啊？呢啲叫傳媒啊？呢叫人渣嘛？啱唔啱啊？一定要講翻一啲正確嘅嘢俾人聽嘅，嗱呢個就我哋個台嘅方針啦，嚇。咁啊點咧？嗱，西九龍重案組咧就經過追查之後咧，就揭發一名嘅七至八歲嘅女童咧，就疑似咧係被非禮同埋拍下咧私處大特寫嘅影片。嗱，當然呢啲嘅影片咧，目前嚟到講喺嗰啲討論區就冇流出到啦。相信咧就係有一啲嘅嗰個女童嘅大佬啊。就佢都好醒目嘅喎，佢就係睺呢一個嘅嗱，呢個係描述嗰個案情啦，據稱啦嚇，就睺呢一個嘅龍偉文咧，就走去影嗰個女仔嗰個私處嘅時候咧，佢大佬就企喺後邊就影翻呢個龍偉文啊， 咁犀利， 係啦，咁啊變咗咧有一個好可靠嘅證據啦，就證明佢真係影緊啊嘛，喂，如果唔係嘅話，呢啲咁單靠佢嗰啲照片，事實上係。即係未必係可以構成到罪行啊嘛，你 可以解釋到噶嘛？ 嚇、啊，即係佢可以話哇，佢真係好似情同父女咁樣啊，佢可以噏呢啲咁嘅廢話噶嘛？咁依家就唔得啦，嚇、啊！咁啊就係呢一個咁啊，龍偉文咧就以涉嫌啊非禮及製作兒童色情物品即係 CP 啦，嚇、啊、就將佢拘捕，晚上咧將佢押解咧呢一個嘅辦事處搜查，檢走廁所板。攝影機同埋電腦等等嘅證物嚇，咁唔知點解檢走埋個廁所板，可能係一個好關鍵嘅證據。咁我唔知呢一樣嘢 係唔知點解， 因為報道冇講到。但係總之檢走咗個廁所板嚇。 係。 咁啊嗱，呢個44歲嘅龍偉文曾任咧議員助理，參加過立法會選舉同埋區議會選舉，曾經咧就係做呢個銀行行長喎，不過係油尖旺嘅食物銀行嚇。 原來係銀行行長嚟嘅， 係銀行行長嚟噶，好威噶， 威威威風 咩噶？管咩噶？你食物嘅 ，OK， 我明白。好啦，香港深水埗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關注南亞裔人士生活工作小組嘅成員，話好長啊！呢個 title 係好啦，香港社區發展網絡總幹事，之後呢啲好左膠色彩濃厚嘅一個組織名稱啊。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即係 Cash 啊！呢個哇，你作啲咩戀童歌啊？你哇，大佬好危險喎、啊！出唔出得街㗎？呢啲歌曲係咁樣啊！你唔可以即係侮辱啲兒童喎、啊！咁樣係嚇。 係、 啊、網絡啊，近日流傳大量龍偉文喺 Facebook 嗰度咧，同多名南亞裔女童嘅合照，包括抱起佢啦、坐大髀啦、攬腰啦、挨住女童瞓覺等等啦，部分啊更加疑似啊掂到女童嘅胸部同埋私處啊，嚇、啊，即係個私處嘅中心啦，唔知係咪嚇？好啦，甚至啊有同佢即係身穿咧民族服裝嘅結婚相啊，引起咧市民嘅譁然啊！即係呢啲係你話幾撚不即係你呢啲行為係幾咁無恥啊！你個矮仔真係啱唔啱啊？你個猥瑣佬嗱，我哋睇下相片先好唔好？ 誒唔係，但係我想補充一下條新消息先。 係點？ 其實啱啱八點幾嗰陣時咧，新聞就講咗話最新消息就係咧，警方喺佢手機入面咧係發現多三名女童嘅裸照。 攞照，你究竟谂无耻啊？呢、這个人系，你谂下啲人系贱到无伦啊！系，喂，你呃埋又食物银行，屌你老母又咩社区？你即系屌你老母，你系叫人货金嘅啫，抑郁嘅啫。你屌你老母，喺得深水埗，你有性欲，你就去叫鸡啦！你做乜搞啲靓妹啊？呢啲人系咪无伦耻啊？你泛民系咪专出呢个人渣、垃圾、败类啊，大佬？即係你不恥呢啲人嘅行為啊嘛！喂，有性慾係人都有噶啦，你要泄慾，喂，你深水埗最方便嘅啦，叫雞係咪啊？ 嗯。 點解你唔叫雞啊？點解你要玩呢啲咁嘅靚妹？喂，大佬呢啲係完全係都未曾發育嘅，心智都完全未成熟嘅，七歲八歲你都真係搞，你係即係社會上邊嘅人渣，每一個人都應該去譴責佢嘅。 尤其是那些聲稱自己女權分子的，更加之應該要挺身而出，去撚一邊啊！平時大大聲，呢啲咁樣嘅人神共憤嘅嘢，天地不容嘅嘢，唔出聲喎、啊，一樣咁無恥啊！呢啲人話俾你，唔譴責佢嗰啲人都係平時大大聲話自己 KOL 幾撚咁巴閉，喂！你面對呢啲咁樣嘅行為，你可以唔發聲咩？好啦，我哋一齐睇下嗰啲咁样嘅图片啊！你好啦，嗱咁啊，大家见到咯，佢嗰啲咩照片咧，就系嗱呢啲咁样，嗱你大家认为呢啲系咪恋童啊？咁样吓，即系呢啲大家有眼见嘅。喂，呢啲如果咁样都唔算系恋童咧，咁我谂啊，你都唔好走去即系同我哋讲嘢啦。即系你呢啲咁样同嗰个咁嘅靓妹系嘛，走去就系影埋呢啲咁嘅照片。嗱，喺度扮結婚噶，玩結婚噶，嚇！佢有嗰啲影片，又話自己 wedding 啊，又成啊！嗱，呢啲咁樣啦，嗰個就男亞嗰個七八歲嗰個靚妹啦，咁樣呢啲係， 係 嚇，好啦，跟住咯喎，喂，你好多呢啲咁嘅變態照片噶喎，係嗱，你睇呢啲咁樣，喂，大佬啊，呢啲係離譜嘛，你睇下，係咪啊？喂，你呢啲咁样系离谱嘛？呢啲咁样系嘛？哇！成个瞓喺度，你就叫个女童坐喺你嗰、那个即系啄啄个位置上边啦。呢、這个位置系咪啊？呢啲你龙位 好捻离谱啊！ 哇！你睇个样猥琐到， 系啊！佢只手摆喺边个位？你睇睇， 只手摸人大髀咯，系咪啊？哇！你睇呢啲喂，呢啲系算系乜嘢嘅行为啊？你睇下你个猥琐佬，哇！咁样嘅即系。一个女童系咁样去对待佢嘅，即系你睇下你嗰啲咁嘅仲敏感部位同佢嗰个私处系咪？屌你老母，咪隔咗条裤袜喺度嚟吓？呢啲咁嘅行为边有得兜噶，大佬？好啦，仲有啊，哇！呢啲系冲凉房影噶咯，系咪？哇！你睇佢笑吟吟，哇！咁样都得噶，即系吓？ 你仲唔着衫喎？ 呢啲系咩行为啊，大佬？仲有啊，嗱，依家呢啲系举偶咋，唔系全部噶。我都觉得好超越我嗰个尺度噶啦，真系。嗱，呢啲咁样啊，哇！你睇下，哇！呢个揸埋落去添，咁样系。 哇！ 你睇佢只咁嘅咸猪手，你睇下。 佢系用力咁啊！ 即系呢啲离谱嘛？你明唔明啊，大佬？好啦，翻翻嚟啦，即系你呢啲咁样嘅照片系离谱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冇可能系喂，你超越晒即系一般人可以接受嘅程度啦，就冇得兜噶啦，基本上系。 嗯。 你呢啲咁嘅行为系离谱，系嘛？同埋系不被社会接受嘅，唔好兜啦！呢啲嘢系事实上就系恋童，系嘛？ 即系呢啲相咧，就算系妇女型都会觉得有啲奇怪咯。 冇可能啦，一个妇女点会做呢啲咁嘅行为啊？佢咁样啊，揸波啊，会唔会大佬？即系呢啲系冇得兜嘅行为嚟嘅，我认为系就唔好兜啦，系嘛？好啦，咁啊点咧？咁啊呢一个嘅阿龙伟文啦，晚上七点啦，就俾探员咧押返旺角嘅办公室嗰度搜查，逗留个零钟之后离开。探员咧就检走咧厕所板啊、衣服啊、箍笋啊、摄录机啊、电脑等等嘅证物。街坊透露咧，单位四五百尺，咁啊搬咗嚟两年啦。间中举办活动，对象主要系南亚人士，包括派食物啊咁样。不时咧见到有家长咧带同小朋友咧就去领取食物嘅。换苗基金咧就发表声明啊，只鉴于咧近日咧喺网上讨论区咧就发现一名咧声称为争取种族平等嘅组织高层。透過組織的活動接觸兒童，並且跟兒童拍攝大量親暱的照片，顯示觸碰到兒童的私人部位，認為不能接受。該會就已經就事件通知深水埗的警署了。就是從照片當中看到很多不必要的身體接觸，令人聯想到兒童色情或者戀童癖，這個事實來了。當然警方後來就已經找到一些圖片，其实就是他在这里摄录一些女童的私处的影片，这样是。 嗯。 啊、那就不只是就是他被人拉呢，就不只是网上这一堆的照片的。那就没得兜的了，其实是。OK? 是。 咁啊，據悉咧，探員咧聯絡到相中嘅印尼小兄妹啊。咁啊，年約十幾歲嘅兄長就透露咧，呢個龍偉文上月咧喺一個活動當中攬住佢個妹入咗去洗手間，目擊有人咧掀起咧呢一個女童嘅裙底咧拍攝。警方咧尋日咧就喺荃灣拘捕呢一個嘅龍偉文，涉嫌啊非禮同埋製作兒童色情物品，呢啲咁嘅人一定要懲之於法啦。簡直人渣嚟啦，係咪啊？ 嗯， 離譜嘛，做呢啲行為係。喂，你離譜都唔緊要，有啲人仲喺度嚟，喂，走去撐佢嗰啲先至仲賤喎。 你立場行先啊，死撐佢。 你因為呢個龍偉文係泛民人士，主張包容呢個多元民族，主張呢一個嘅擁抱南亞嘅移民。喂，你有啲社民連嗰啲常委有個叫杜振豪嘅。你有冇可能真系撐呢個龍偉文啊，大佬？嗱，我一齊睇下呢啲咁嘅人渣敗類講啲乜嘢嘅語言，真係 係 離譜嘛！呢啲係邊度仲有得撐噶？嗱，我哋一齊睇睇啦。嗱，咁啊，話説咧，呢個林輝啊，嗱，雙輝一葉嗰個林輝咧。就佢都已經係認為啊，呢一個咁樣嘅龍偉文咧係有啲問題噶啦。 嗯。 哦，咁啊點知咧呢個杜振豪咧就即刻走出嚟咧嚇自告奮勇咯，就話：喂，唔好講嘢啊，有證據先有講啊。佢話啲相好平常啫，冇必要散播戀童恐慌。喂，大佬呢啲係咪超越咗一般人嘅接受程度？嗱，大家各位有留言啦，即刻。如果你認為，呢啲咁嘅圖片都唔係戀童啊！你即刻留言，等你俾人圍屌，即係咁樣係。呢啲咁樣嘅相，喂，唔好講話佢影人哋私處啊、陰部啊，或者佢嘅手咁樣喺度嚟揸住人哋嗰個胸啦。你淨係呢啲相喺度嚟同個靚妹八歲嘅靚妹扮結婚，你屌你諗你44歲嘅一個咁嘅中坑，走去同一個咁嘅八歲靚妹扮結婚，喺印尼嗰度影曬婚，即係嗰啲結婚相。屌你老母閪！你呢啲唔係亂同乜撚柒嘢啊，大佬！已經係表面嘅證據已經成立啦，你仲喺度兜？你因為佢係泛民，你就走去兜？呢啲咪就係社民連嘅所為咯？社民連咪就係屌你乜立場先行，憑其憑黨其黨。我哋最唔中意就係呢啲人。喂，你凡事系讲求证据噶嘛，讲求客观事实噶嘛，屌你老母！你因为佢系同你同一个党派嘅人，吓、啊、同一个话，但系你又泛民，佢又泛民，哎，咁啊，佢恋童咧都话唔系啦，你唔可以咁样泯灭人性噶嘛，啱唔啱啊？丧尽天良啊嘛， 即系呢啲都系立场行先，唉， 仲话好平常喎、啊，冇必要散播恋童恐慌。呢啲唔系恐慌啦，大佬，呢啲系铁一般嘅事实，铁证如山啦、啊，已经系。你仲喺度嚟死兜烂兜，好啦，吓、啊，跟住个林辉又喺度讲话，呢啲唔一定系恋童，点会唔一定系恋童嘅？呢啲都唔系恋童啊？咩？你话俾我听啊？不如系呢啲唔系恋童系乜捻嘢？你作为一个，我想问你，你哋各位益友，即系男嘅益友。你会唔会同一八岁咧？会影啲咁嘅相？喺个冲凉房嗰度影咁样系，你又剥晒衫嘅，揽住个靓妹，你会唔会影啲咁嘅相？会唔会同一八岁靓妹办结婚？屌你老尾真系！你依家唔系拍短片，唔系拍戏啊！呢啲系你摆上 I G 嗰度博 like 啊！你系博咩啫？呢啲咁都唔系恋童吓？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即不能够接受啊！呢啲系好啦，跟住再系喎、哦， 嗯， 继续讲喎、哦，呢啲人渣系，喂，佢话、哦、要睇下双方系咩关系、哦，如果熟到接近父女咁就好平常。我想问各位益友，如果你系家长嚟嘅，你有生仔女嘅，你会唔会对住你自己仔女会影呢啲咁样嘅嘢？揸波啊！嗰啲叫做系叫咩嘢相啊？吓呢啲唔捻系儿童色情啊？呢啲唔捻系恋童系乜捻嘢啊？你会唔会咁做啊？ 大佬咁样噏得出嘅呢啲嘢系好平常啊！呢啲嘢叫做即系做人咧有个底线系咪？屌你老噏得出就噏，屌你为咗包拗颈而包拗颈，为反而反，为咗撑你同党而撑你同党。屌你老母，你超越咗一般人类嘅道德嘅底线啊嘛，系啱唔啱啊？你老母仲边捻度有一兜嘅啫？你啲冚家铲仲喺度嚟，哇！跟住林辉又喺度嚟俾人夹两夹，又话呢啲未必系恋童，呢啲唔系恋童，你话俾我听呢啲系乜捻嘢？屌你个老母，真系好啦。咁啊，跟住话又讲噶咯，呢啲嘢系。屌你个老尾真系，嗱仲讲噶，佢觉得咧呢啲如果系 role play 咧，结婚咧就有伦理问题。 佢都话 role play 系嘛？ 咩叫 role play 啊？ 系即系萝莉啊？ 萝莉啊？ 系好似系。 O K， 即系佢话当系萝莉结婚咧就有伦理问题。佢不过如果单系讨论身体接触咧，其实佢就觉得可以用反转性别嚟做思想实验喎。佢如果系个女人咁样揽住个男仔，会唔会有问题？一样有问题，屌你老尾，啱唔啱啊？你系一个女性，44岁嘅女性，会唔会揽住一个7、8岁嘅僆仔？而系你嗰个女性系裸体，唔捻着衫喺度影，即系喺个冲凉房嗰度揽住一个僆仔，屌你老尾，你会唔会咁样做呢啲咁嘅行为啊？杜振豪写文联，唔好狡辩啦，大佬，呢啲根本完全系即系揾嘢嚟嘈嘅，系。呢啲同咩嘢性別啊？唔好滲雜咁多呢啲咁嘅無聊嘅問題啦！你係戀童就係戀童啦，唔該你回歸翻嗰個問題嘅核心就係戀童，唔關係男戀女童定女戀男童，戀童係戀童啊嘛！你會唔會有個44歲嘅女性走去裸體啊？咁樣係喺個沖涼房，你頭先睇到啦，嗰啲相係幾咁不堪啊？係啱唔啱啊？你讲呢啲嘢仲话啊，即系如果系个女人咁样揽住个男仔，会唔会有问题？梗系有问题啦！乜认为标准应该要齐一？个标准咪好统一噶，冇搬龙门噶。个今日龙伟文俾差佬拉咗报纸，话龙伟文有影啲女仔嘅私处，调查之后咧就话唔定有更多消息可以睇定啲再讨论。咁你咪睇定啲先至出嚟发阿疯咯，废柴！你使唔使依家咁样扑街咁扑出嚟讲嘢啊？屌你老母，帮呢啲咁嘅恋童反走去讲嘢啊！你咪贱种啊！呢啲系乜嘢社民连常委啊？你杜振豪，即系呢单嘢根本上系人神共愤啊嘛，系啱唔啱啊？你有性欲，你咪去叫鸡咯，啱唔啱啊？你冇钱咩你？屌你个老母，你呃埋咁捻少啦，搞呢咁嘅组织。有冇接受資助？有冇接受捐款啊？屌你老妹，俾幾百蚊出嚟叫雞都唔撚得，係要玩呢啲咁嘅女童靚妹，你老尾真係成個社會都唔撚會接受呢班人啊嘛，係講乜撚嘢啫？咩道德標準咩咩又都完全係依家同你講係社會不會接受戀童，講完你幫佢講嘢，你個黨將來喺選舉都要承擔呢個責任。冇得逃避啊！話俾你聽，呢啲嘢係你咪贊成戀童啊？社民連依家咁樣係，因為同你嘅立場，屌你老母係爭取民主，你又可以盲撐佢啊？喂，呢啲係唔係？屌你老母，呢啲係唔係一個人應該講嘅嘢嚟啊？乜撚嘢民主啊？你嗰啲叫做，即係你話呢啲人係咪好撚失望啊？對於即係喂爭取民主喎、啊，就係呢啲咁嘅人渣喎、啊，就係呢個敗類喎、啊。亂同你一撐，仲話睇定啲，你冇撚出嚟講嘢啦，接撚埋佢啦，同阿梁國雄一齊。你影嗰啲咁嘅相，咁都覺得冇問題啊？嚇，唔係啊嘛，我都唔想再開多一次出嚟啊！真係不堪入目。我勸大家都唔好周圍散播睇，即係你自己知道就算，睇過就算啦。即系无谓二次伤害系嘛？喂，将来嗰个咁嘅靓妹大个咗，回头一望，曾经俾呢咁嘅猥琐中坑嘅核突佬走去猥亵过， 佢會有幾大嘅心理陰影啊？咁樣係啱唔啱啊？離譜啊嘛！呢啲嘢邊有得去 defend 嘅？邊有得去仲要辯駁嘅啫？仲有誤會嘅？即系唔该你，仲有啲女权分子又系唔该你出嚟讲句嘢啦。依家一个靓妹8岁嘅，俾人哋咁样侮辱，咁样诬蔑，一句声都唔出嘅，可以完全唔讲嘢嘅。你唔好话自己女权啦，屌你老母，乜嘢女权捻女权閪，冚唪接柒埋佢啦。我哋依家唔系做咩牛头角道德重整会啊，唔好意思，只不过对于呢啲咁样嘅行为，事实上嚟讲系超越咗道德嗰个底线，超越咗一般嘅社会能够所接受嘅底线。你而家见到仲有一啲人系咁样去帮佢 defend 嘅，你仲更加之猛啊嘛，系藏污纳垢，你成个泛民就系啱唔啱啊？离谱啊嘛，点会做呢啲做得出呢啲咁嘅行为噶系？咁多人玩嘅亂筒，即系大家希望大家就会理解到点解我系会咁猛整对于呢啲嘢，因为系好不耻呢啲咁嘅人渣嘅行为啊嘛。 系泯灭人性嘅呢啲人系。 喂，大佬，你借住你自己嗰个组织之便，你借住自己话做自己系食物银行行长，关注南亚裔人士，你就向呢一啲咁样嘅家庭去入手嘛？你系屌你谂个人渣嚟噶嘛？系，你咪死矮仔真系。 即系呢个杜振豪咧，佢仲要去撑呢一个，即系觉得冇问题咧。咁如果一个家长佢有一个几岁嘅小朋友，咁如果佢经过杜振豪身边，佢见到佢，会唔会觉得啊，跟住话同杜振豪影相嘅话咧，会唔会都系觉得冇问题咧？即系会唔会有啲咩？哇，好恐怖嘅呢个人去撑恋童噶。 即系你杜振豪系唔应该讲呢啲咁嘅嘢啊嘛，啱唔啱啊？喂，佢最离谱咧，我都未仲未讲完啊！佢最离谱，仲有嘢讲啊！呢啲咁嘅人渣仲喺死撑啊！今日系，咁佢讲啲乜撚嘢咧？即系呢啲咪就系社民连咯？大家睇清楚，呢啲就系社民连嘅常委啦。杜振豪就系社民连嘅常委，有啲咩取态咧？喂，佢竟然话阿温故知新吓。即系咧，性侵咧就不能够容忍嘅，处于弱势嘅人咧就更加需要支援吓。呢啲系都系毋庸置疑嘅问题。嗱，呢啲叫咩咧？先扬后抑啦。跟住咧就谈到关于恋童嘅种种说法，香港社会最多啲嘅声音，不同嘅声音。你快啲去死啦！屌你老母！关于恋童仲需要乜嘢不同嘅声音啊？咪就系要反对咯，就系要谴责咯。唔通包容佢啊？唔通接纳佢啊？唔通承认佢啊？乜嘢声音啊？屌你老母！你社民连依家话俾人听，你系唔系主张恋童合法化？系唔系主张恋童要推广？不知所为，讲呢啲咁嘅嘢仲喺度嚟？你仲讲乜嘢恋童需要？多啲聲音就咩啊？妖魔化跨年齡嘅戀童，你唔好講呢啲嘅咁嘅廢話啦，大佬。你梁國雄就冇仔女，你問下出邊有仔女嗰啲家長，會唔會接受得到自己一個自己嘅仔女未成年嘅7歲、8歲、幾歲，走去同一個咁樣嘅44歲嘅阿叔？猥琐嘅阿叔就咁样玩，你出去问下啲街坊有冇人系肯俾自己嘅仔女去咁样系接受一啲咁样嘅押韵猥亵？唔好喺个网嗰度讲呢啲咁样嘅废话，然之后就话要不同声音乜嘢，真系睇见都觉得眼冤，屌你老母想打爆个 mon 佢真系，你唔应该讲呢一啲嘢噶嘛，大佬。嗰個人係已經係受害㗎啦，啱唔啱啊？你唔幫嗰個靚妹不特止，你喺度落井下石，話叫人唔好妖魔化戀童，你其實呢啲咁嘅寫呢啲垃圾嘢出嚟就係、 呢啲就係寫文言嘅價值觀啊！嚇、啊，如果寫文言係唔認同呢個杜振豪嘅講法嘅，應該將佢紀律處分，踢出黨。 係。 如果你唔將呢一個咁嘅杜振豪踢出黨，你就係承認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嚟緊嘅選舉，你寫文言就要負上選舉嘅責任。不知所謂到極，可以俾你講呢啲咁嘅嘢嘅咩？言論自由唔係代表你噏乜撚嘢都得噶，有啲獨派都係懵撚成成嘅，唔知啊，以為啊言論自由係完全冇底線嘅人質啊，言論自由就係唔包括你俾你講戀童嘅自由，係唔包括俾你贊成佢嘅戀童嘅自由。講完啦，已經係咩言論自由啫？呢啲係你噏呢啲嘢，嗰啲人全部係冇仔女嘅。你找一個有仔女的家長出來說，會不會接納得到你說這些廢話？豈有此理，真是下下就用這些什麼包容啊，什麼不要妖魔化，需要多些不同的聲音，就出來真的做這些幌子，就是要包容這些東西，忍都忍夠了。真是你寫文言，麻煩你一會就開這個聆訊，紀律處分這個人啊，杜振豪啊，將佢踢出黨啊，開除黨籍啊！你繼續俾佢喺個社民連嗰度，即時話你根本上你個黨係認同嗰啲行為，呢啲完全無關咩言論自由嘅。言論自由咪唔包括俾你喺度嚟認同咩啲殺人啊、斬人啊、戀童啊呢啲咁嘅嘢噶，唔好意思啊！你講咗出嚟就要承擔一個社會後果，就要俾人哋道德譴責你。你老尾閪真係成日以為揸住言論自由嗰個牌就大撚曬嚇，揸住呢個神主牌講乜撚嘢得？啲負言責噶嘛，噏得出就噏，啲無撚恥啊嘛！呢啲人就係啱唔啱啊？ 即係其實除咗寫文言之外咧，呢個杜振豪都仲係呢個職公民嘅幹事嚟嘅。 咁你職公民亦都好需要出嚟澄清啦，係咪啊？喂，幾多基層嘅子女係咪啊？係接受緊你哋嗰啲咁嘅服務噶？哇！你原來嗰個幹事係支持戀童噶？喂，咁要需要喂要搞清楚喎，係咪啊？喂，社會上係需要多啲唔同嘅聲音，但係唔係需要多啲唔同嘅聲音去包容戀童啊，大佬？你對呢個心智都完全係未發展成熟嘅人，你真係做嗰啲咁嘅行為，你仲需要咩聲音啫？咁樣，就算對於一個心智成熟嘅人，你都唔應該喺佢未同意嘅底下去做呢啲咁嘅嘢啦。或者係因利成變，因為你自己嘅職務嘅關係，走去作出呢啲行為，你都要受到社會嗰個道德嘅輿論嘅譴責啦，大佬。何況係一個咁嘅僆妹，仲要係佢話唔呢個唔係佢個客啦，呢個唔係佢受資助嘅作一援助對象咧，你都唔啱啦，大佬。即係個社會係咪討論對與錯啊？唔係冇絕對個對與錯，呢啲咁樣你都冇對與錯，咁你判別唔到，你唔好做人啦，不如好唔好啊？咁你都唔識分啊？屌你老母，事實都擺在眼前嘅啦，有啲仲喺度拗嘅，唔好拗。嗱，唔啱聽，你係戀童友，唔好聽我哋節目，講完啦，屌你老母真係，我真係嬲噶呢單嘢係。 係。 一不能接受的嘛，希望泛民就是 去反省一下這件事，要是你踢走這個杜振豪，要是你承擔政治責任，就在換屆選舉的時候，你要就著這件事負上你那個的政治後果。說完了、 嗯、 喂，報一報數先，我們現在的這個的收聽的益友人數2500個了，我們看看呢會不會再進一步上升了。今晚上個禮拜咧，我哋就即係不幸地斷咗線啦，咁樣就係。我哋今晚睇下點樣啦。嗱，我哋做到幾多點咧？就純粹係睇呢一個嘅 觀看人數啦。 觀看人數噶啦。諗住啲即係如果哇一間到時得翻1100人，咁我哋就冇可能。 咁就唔做啦。 唔做冇可能做咁夜咯，唔係話即刻唔做嘅，你冇理由噶嘛。咁嗱，依家我哋2500個益友，嗱，我哋希望大家幫手將呢一個嘅頻道咧係 share 出去嚇。即係你大家幫幫手啦， 即係將呢一條 link， 你依家睇緊嘅呢一條 link 咧，係 share 出去，俾更多嘅益友係知道嚇，咁啊係會大家可以翻翻嚟睇我哋嘅節目啦。因為 Facebook 咧，我哋就真係唔做噶啦。我哋講咗咧，我哋唔想再去即係就住一啲嘅技術嘅問題咧搞嚟搞去啊。同埋我個人可能性格比較倔強一啲啊。你改嚟改，你一個禮拜改一次，我唔會一個禮拜去。即係去 fix 一次嗰啲嘢㗎，嚇、啊！因為你搞個平台出嚟應該 user friendly 㗎嘛，咁你 YouTube 嗰啲話大佬幾好啊，十年如一日係嘛？你一年線就睇到啦，咁啊幾咁好咧？就好過咧 Facebook 嘅，咁希望大家咧就幫手咧，就係、是、可以將嗰個嘅頻道咧係 share 出去啦，咁樣係希望多啲人睇到聽到啦，咁樣嚇、啊。 嗯。 好啦，咁我哋咧就係、是、即係呢啲咁嘅亂同咧冇得好兜噶啦。好啦，咁我哋就跟住就講下呢一個嘅逃犯條例咯喎。嗱，咁啊最近咧就係中聯辦啊，就係、是、即係已經開聲啦，就表咗態咧。其實中央都已經表咗態啦，就力撐呢個逃犯條例。咁啊，泛民嘅態度咧又開始軟化咯喎，即係佢又硬不起來啦，硬咗幾日啦。咁即係嗱，硬咗幾日啦，咪軟化咯喎。O.K. 硬咗，軟化硬咗。O.K. 好啦，咁你呢一個嘅最新咧，就建制派嗰個班長咧，就唔記得熄麥嚇。 係。 咁啊，廖長江咧就同阿張國軍咧去講嘢嘅時候咧，即係嗰個會議咧，其實就係國歌法嗰個法案委員會嚟嘅。咁但係奈何咧，就係、是、法定人數不足。咁其實已經係你只降低咗噶啦，個法定人數已經係。 係。 咁都依然係唔夠人去開會嘅咁樣。 嗯， 咁咧就阿廖長江咧就講咗一句，就話個流會咧就冇乜所謂，就等啲人警惕下都好，但西環咧就肯定拆天。咁咧就跟住咧，喂，我又奇怪喎，嗱，我當我聽到呢一句嘅時候，其實我係冇乜感覺，即係其唔係冇乜感覺，係冇感覺。但係好多黃絲就話：，呢啲就係干預，即係一國兩制 嘅西環治港， 西環治港嘅證據啦。你今日先知咩？嚇、啊！你今日先知啊？ 發現新大陸啊！ 你今日先知啊？戇鳩仔，即係唔話呢種戇鳩仔唔得嘅。你係咪今日先知啊？你今日啱放監啊？先睇新聞啊？哩哩咧咧喺度講話西環治港，你今日先知咩？係啊？點啊？喂，而家擺明係噶啦。佢講唔講咁啊？西環治港需要啊！廖長江出嚟唔記得熄麥嚟到 verify 噶，刁喇嘛嚟真係，成班都戇鳩，你黃絲都真係。咁好啦，呢個係戇鳩嘛？呢班友係唔鬧佢唔得啊！我唔係鬧廖長江，係鬧你班黃絲戇鳩仔啊！屌你諗乜到依家呢一刻你都唔撚知我懵撚成成去西環啦？咁點啫？所以你抗爭嘅對象， 昏迷咗二十年。 喂，好簡單，所以你從來抗爭嘅對象都唔係特區政府嘅咧，屌你老母啊！你班白痴啫嘛。嗱，我不贊成抗爭嘅嚇，我講明啊，依家呢一刻為止，不贊成任何形式。你唔好話以為我贊成啊，我不贊成呢啲咪無謂犧牲噶。我講啊講清楚啊，唔係你友仔，仲有啊，你依家友仔啊，過去咁多年啊，咩抗爭你走去再即係咩啊？政府總部去錯地方啦，屌你老母！那個是普爾來的，傻子，沒有實權的，戇鳩鳩的，整班人就去政府總部那裡示威，靜坐，丟你老尾，真是，誰個治港你未撚知，用在那裡以用俄俄，收檔啦，學人抗爭，真是，好了，喂，繼續看下去了， 好， 那麼這個的張國軍就說好笑了，佢就話佢聽唔到西環拆天嚇，咁佢笑得好尷尬，嗰日就即係咁樣係，即係 佢扮聾啊！ 即係咁，我又會諒解佢嘅，即係咁佢梗係要話聽唔到噶啦。但係你見佢呢個笑容都即係有少少當日阿、譚耀宗嗰、那個即係天神的微笑，即係佢啲 TVB 問佢政府話支持你又支持，話反對你又反對嚇。啊咁呢個笑容都幾 都幾似啊， 幾似啊，係啊，即係都好緬甸啊 ，OK， 即係都唔知好似點撚樣咁嚇。啊，OK， 咁好啦，咁就即係 咁佢話聽唔到啦，咁啊唔緊要啦嚇，但係好多人就聽到啦咁。但係即係其實聽唔聽到冇所謂嘅，我覺得嚇呢個都不是一個，都唔係一個新聞啦，係咪啊？2019年，好啦，咁啊跟住咧，嗱田少咧又有嘢講咯喎 ，OK， 咁啊田北俊又講咩咧？佢又講咯喎，咁佢又話咧呢一個嘅逃犯條例啦，即係根據佢嗰個分析咧。就話呢一個建制派咧就將會歸隊啦，咁樣係。 係。 咁咧就佢話即係中央表態之後咧，建制派歸隊嘅機會咧就好高嚇。咁啊，可能導致咧商界咧喺修例嘅問題上邊咧壓力就最大。咁佢話咧，自由黨內部咧未商討投票取向，如果黨內提出嘅修訂，即係包括最高刑罰同埋追訴期嘅問題咧嚇，咁又話通過咧就會支持。咁其實到最後，好老實講啊。就算中國賓走去支持，咁我覺得咁都係可以理解嘅，因為依家事實上就係中央吹雞咪出到聲啊嘛，係咪？ 係。 咁有幾多個可以好似你阿田大少咁樣嚇實力咁雄厚，唔需要係睇大陸嘅面色嚟到去做人啦、啊？有幾多個啊？係咪？其實仲有一個嘅，一個叫王維基咯。不過你香港人就用選票踢走佢咯， 就話佢係鬼啊！ 嚇、啊！是不是說他是鬼了？那時候老實說，如果不是有什麼熱普城聯盟啊，什麼本土派啊，什麼我撐王維基的，其實是我也不怕說啊，你說過了去了，橫掂本土派沒得選了，收檔啦，都收皮，屌你這鄭錦滿都廢柴來的嘛，是即那時候就算數啦，那時候其實梁老師踢爆他，你記得有個筲箕灣有個梁老師踢爆他的啦， 太懶惰， 好食懶飛，喂，選舉就派單張約人哋兩點到六點，只五點九先落樓先出現派一陣嚇，屌你乜呢啲就叫本土派，呢啲就叫鄭錦滿啦。唉，算數啦，呢啲過前塵往事啦。但係嗰陣時如果唔係有呢啲咁嘅乜派派密派派咧，嗰陣時如果唔係要即係要為咗撐本土派咧，其實嗰陣時最應該撐嗰個叫王維基。點解咧？因為王維基講過嘛，佢話如果佢當選嘅話，就會搞一個嘅電子公投，就俾呢班友自決嘛，即係玩，記唔記得啊？如果不是他有一間叫做香港電視，如果不是他有一個上市公司的主席，如果不是他的業務主要在香港的進行的，如果不是他不需要看大陸的面色的，他不會玩這件事的嘛。而是你不要說電子公投沒用啊，電子公投不是我們在 Facebook 那些玩的那些禁制的電子公投的東西，是你認真的那隻是。還有啊，你那個什麼那時有個什麼港大民意那個調查那個機構，喂，12年嘅時候係咪搞過個電，又搞過個公投，記唔記得啊？又叫啲人去投啊，又投豬投狼啊，投阿梁振英定投啊，阿何俊仁定投阿唐英年，記唔記得啊？喂，你哋泛民係有咁樣嘅政治本錢，係有咁樣嘅政治資產嚟到玩呢一個嘅公投嘅自決嘅，你都唔玩，而係王維基話佢當選咗咧，佢就玩啦。喂，咁當然係有個嘅叫做條件交換啦，我覺得你話喂，你點解你當選先至玩，唔當選又唔玩，冇乜問題啊？不當選他就一介市民，是吧？雖然他上市公司主席，但他都沒有一個叫做政治的權力的嘛。喂，如果他當選了他就是立法會議員嘛，起碼他有say先在這件事上。如果他當選了他不搞電子公投，你就可以屌他老母嘛，你明白嗎？ 是。 他現在都輸了，那就屌你爭一點，那就輸了，那就不用玩了，那你就一生不可自決，就抵撚死咯，這班香港人，屌你老母真的，抵撚死啊，不能自決，是。嗰陣時，人哋應承咗一個有錢佬，哇！俾一個社會裏邊，係嘛？到最後呢班咁嘅有錢人，佢梗係會企喺佢嘅利益嗰邊噶嘛？點解屢屢呢啲23條逃犯條例就係商人佢嗰個嘅立場仲企得硬正過你嗰啲咩泛民乜乜？因為主要就係針對佢哋呢啲人啊嘛。佢哋最需要嘅咩？一個良好嘅營商環境、合約嘅精神。資本主義的制度是吧？喂，他們需要的這些，還有那個健全的司法制度。喂，你一破壞這些東西的時候，喂，那他就走頭咯，是不是？他就出聲咯，那麼簡單而已嘛。 是。 王維基絕對玩得起的，搞一次這些東西幾百萬而已嘛，他玩不起嗎？ 他搞 KTV 都是這樣燒幾億幾億這樣。 喂，他幾十億未開頭，是不是？好過他拿去，喂，他玩公投又好過拿去拿去燒啦，開電視台啦，係咪先？ 你班友唔珍惜，好啦，冇得玩啦，咪抵死咯，抵死啊！一同佢讲系抵捻死，OK，啰哩煎啊，成班友讲乜嘢啊？人哋应承咗俾你玩自决，你又唔玩，只头罗贯中，真系头正敢满都够胆死嘅，唔好讲啦，系咪先？依家系后悔冇用啦，系嘛？冇话我依家，喂，你话咁你喂嗰阵时有撑正敢满，我系有，我咪忏悔咯，我道过歉噶啦，已经系。 系啊。 我由由呢个2017年反热狗开始，我已经道歉噶啦，曾经撑过呢啲咁嘅人渣系，我怕咩？我做错咗咪道歉咯，系嘛？不过当阵时你哋都唔系好拜王维基嘅啫，你哋又话佢系咩咩浙江省政协啊？咪屌你老母！你哋唔好捻戇鳩啦，好多人都政协啦，陈小春都政协啦，揦埋90几个政协啦，政协即系类似系香港嗰啲咁嘅太平绅士咁上下嘅，就仲要有期限可以搣柴噶，傻仔，成日当个政协系乜捻嘢？封官大吏咁撚樣，好似屌你老味，叫做過關有啲優勢嘅就有得屌你老母插隊嘅咋，傻仔，戇鳩鳩喺度， 好似贵宾室都冇得入 屌你老味，成班人嗰陣時又話王維基係鬼啊！好啦，講翻呢度啦，咁田北俊又話嗰啲人係歸隊，咁到咗嗰啲人冇你嘅實力咁強啊嘛，嗰啲咁嘅所謂商界嘅議員，咁佢最終受住中聯辦嘅壓力，如果佢個業務主要都係大陸嘅。佢有得唔歸隊咩？係咪先？唔歸隊咪歸家咯，咁啊冇得揀啦，即係歸隊啦。好啦，你泛民個立場又軟化啊嘛，係咪啊？泛民立場點解軟化嗱？我又睇下咯 好。 喎，喂，你呢班友全部人渣嚟噶嘛？係又講到呢個惡法幾勁幾勁勁個23條，喂，你竟然間係話呢一個建制派咧，即係你歡迎啊，同佢咧即係進行呢一個三方協商喎。你話撤回個修訂唔係前撤喎？你講乜撚嘢咁樣係？喂，原來你搞咁多大龍鳳，你唔係為咗撤回呢一個逃犯條例嘅修正案㗎？原來你係為咗啲乜撚嘢啊？係為咗你涂謹申做呢個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嘅，又唔係咁撚戇鳩啦，係咪啊，大佬？你抗爭，我成日都講你做任何嘢一定有你嘅目的㗎嘛，係咪啊？一定有目的啦。你嘅目的，如果你話拉倒呢一個嘅逃犯條例嘅修訂嘅。喂，咁我覺得可以理解啊！你搞咁多大龍鳳，屌你老母！你又話，但係你又話撤回呢個修訂咧，唔係前撤，咁你做緊啲乜撚嘢啊？請問，咁你為咗啲乜嘢而去抗爭啊？你係為咗做 show 啦？咁其實就即係你認咗 佢哋仲 啦。 要唔系第一次咯？国歌法佢哋都系话我发要撤回噶嘛，喺开头。 咁你又撤回，依家又撤回，又唔係前撤。咁你傾乜撚嘢啫？瞓覺啦，翻去！我一早就話咗噶啦，屌你諗乜翻泛民嗰啲咁嘅獨派都係白痴嚟噶啦，抵死啊！嗱，依家又俾人出賣啦，屌你老味反惡法啊！咁個戇鳩仔一堆，唉，好啦，跟住再睇咯， 好。 呢個咁啊毛孟靜咯，又講嘢咯，OK，咁啊毛孟靜又講咩咧？毛孟靜就講，佢話咧，即係拋出咗一個叫一筆勾銷論，你知唔知啊？ 系嘟姐嘅节目， 啊！一批勾销喎，咁佢讲咩咧？呢条友真系，唉，好啦，好笑啊！咁你记唔记得佢讲咩啊？呢个一批勾销论系，佢就话咧呢一个嘅选主席个人选嗰度啊，你有冇睇到啊？ 我有啊， 吓，我搵一搵翻出嚟啊！我照 系。 住嚟引述啊，唔系咧，佢话我哋老屈佢。咁咧呢个毛孟静就话。即系咧，佢嗰个嘅提出咗一个咧嘅讨论方向咧，就叫做一笔勾销，卷土重来。咁啊咩嚟 系。 咧？就话咧叫建制派咧就承认由涂谨申主持嘅会议咧就系、是、合法合宪嘅，并且咧系由涂谨申主持法案委员会重选主席。哇，大佬你即系喂，大佬你又话一方面你又要求建制派去承认。涂谨申主持嘅会议合法合宪，涂谨申主持嗰个会议就已经选出咗个法案委员会个主席出嚟，就系涂谨申啊嘛，系咪啊？ 系。 但然之后就话其中嘅讨论方案就系一笔勾销卷土重来，并且由涂谨申主持嘅法案委员会重选主席，你都选咗啦，你仲重选啲乜撚嘢啊？请问？ 佢哋话合法噶嘛，咁你咪选咗出嚟咯。 你又一方面叫人哋承认你嗰个委员会系合法嘅，咁你合法合宪地已经你哋认为合法合宪地就选咗阿涂谨申出嚟做嗰个主席啦。 你然之後又話一筆勾銷又卷土重來，又話由陶謹申主持嘅會議又再選過，你搞乜撚嘢？請問你哋喺度嚟有冇邏輯㗎？你哋你即係你喺度搞緊啲乜撚嘢啊？大佬，你有邏輯謬誤啊？呢樣嘢係有完全有矛盾。 佢哋好似唔記得咗之前做過啲乜咁啊？ 咁到底依家阿陶謹申主持嗰一個嘅會議？咁佢選舉嗰個過程到底係咪合法合憲咧？如果係，你唔需要重選啦。如果佢唔係嘅時候，咁就需要重選啦。咁人咁你點解叫人哋承認你嗰個合法合憲咧？咁個基礎喺邊？法理基礎喺邊度咧？個邏輯嘅基礎喺邊度咧？你成班友係咪黐線噶？你其實喺度做緊乜嘢？你其實講咩？咩叫一筆勾銷？屌你老母卷土重来，你噏乜嘢啊？冇错， 你清唔清楚个思路噶？究竟 唔系啊？我真系好唔明白就系、是，好啦，你依家咁样嘅逻辑矛盾，好啦，跟住隔一日之后，佢哋就开咗会，就足之乜都倾唔成啦，倾咗廿分钟。 系， 我系麦美娟，我系廖长江，我都唔捻理你啦！屌你老母，又呢一方面又叫人哋承认合法合宪，承认完之后又话重选，即系你喺度拖时间，你喺拉布。呢啲人你講緊係咩啊？係直上大會啊！最新嘅講法係，即係唔使法案委員會傾啦，原封不動將政府成個條例直上大會。咁啊，到時喺大會嗰度嗱，好啦，直上大會之後，咁到底泛民仲係咪無計可施咧？定係都仲有啲回旋嘅空間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就算嗱，今次咧基本上咧就已經係硬掘落嚟噶啦， 係。 而且我看不到泛民咧，係有一個咁嘅決心咧，係去提呢啲咁樣嘅，即係不停提呢啲咁嘅修正案嚟到去做拉布嘅。就算你做，佢都一定會剪布，一定會喺今屆會期完之前通過呢個逃犯條例。嗱，依家咁樣咧，落曬 order， 講曬嘢，建制派又開街站，冇彎轉㗎啦，基本上已經係。其實泛民根本上就已經早收三日風啦，如果唔係點會屌你老母大亂陣腳啊？噏呢啲咁嘅嘢啊，你明唔明啊？ 係， 屌你老母，你梗係早收三日風，知道呢、這、一個哦，原來就係中央落嚟嘅死命令嚟嘅。咁你到最終投票你都唔夠投噶啦，咁不如屌你老母，咁泛民嗰班友梗係夠做啦，繼續就係、是、就繼續扮下嘢咁啊，算數和稀泥咯，扮下抗爭咯。喂，你唔係諗住靠佢哋喺個議會嗰度可以拉布拉得死嘛？你睇佢哋咁嘅人有冇決心先？你淨係睇佢哋投呢個咁嘅財政預算案啊，你就知道泛民係冇決心啦。財政預算案二讀之後到三讀，竟然之間一個禮拜搞掂，你話俾我聽泛民有咩決心啊？你如果係要拉布嘅話，依家就要開始拉啦，所有嘢一路開始拉，你先至可以拉到佢會期嗱。好簡單，你哋要個會期到七月中。就完結嘛，係咪？咁會期完咗又要再排過，好啦。如果你要喺個會期完之前都審議唔完成呢一個法例，你係咪要喺呢家呢一刻開始，任何嘅你都開始要不停拉布啊？係咪咁樣嘅？係咪咁嘅思維啊？喂，你唔係。喂，當日啊，你記唔記得鬱敏講啊？話佢即係無意間拖死咗呢個五 C 十四局，就係因為佢當初不停咁拉布嘛，喺之前嗰啲嘅版權條例嘅。修訂案嗰度係咪啊？一路拉到去，哦，點知又換屆啦，那個選舉啦，咁啊，足之咪拖死咗咯。嗰一次2016年，咁你如果泛民係有決心去拉布嘅，點會依家開始唔拉啊？點會屌你老母？到時先拉，到時佢都唔會拉啦。屌你老母！屌你老母！指意呢班人要拉就依家點？依家仲唔拉？你其實要拖到佢七月過唔到啫嘛。其實係你最新 而家開始拉咯， 依家開始拉咯。你依家都唔拉就唔拉啦，唔拉就唔好拉啦，唔好扮嘢啦，唉，嘥時間。即係你明唔明啊？喂，你如果有決心嘅，就依家要開始坐言起行啦，啱唔啱啊？搞咁多大龍鳳，你仲有四票係屌你老母走去支持呢個特區政府嗰個陳茂波嗰個財政預算案嘅呢個專業界別，係嘛？ 嗯， 唔好同人讲全面开战啦，唔好同人讲咩 over my dead body 啦，唔好同人讲乜乜物物啦，讲我都唔会信啦。你咪得班心黄傻粉一去信咯。正常人啦，有正常智力嘅人都唔会信啦。话靠你泛民拉到逃犯条例，依家商界归队啦。 即系钟声响起，归队的信号啦，吹鸡啦，冇啦，唔好谂住仲有个2003年嗰个自由党啊！我话俾你听，田北俊真系好嘢，同埋周亮了不起。如果冇田北俊咁嘅气魄，屌你老母！你以为你50万人、100万人大游行嗰啲照过啦？你可以做啲咩啊？你可以做啲咩啊？我問你啊，你圍住立法會嗰陣時，舊立法會嚟噶嘛？記唔記得喺中環嗰度？ 係。 你咪齋圍，你做啲咩啫？圍住佢唔俾嗰啲建制派落地鐵站，人哋一樣走啊搭地鐵。你咪最多咪屌人老母閪喺嗰度，記唔記得啊？嗰陣時屌啊，嗰個佩凡落去中環地鐵站，呢個劉冠全，你做啲咩啫？咪屌你老母閪，屌你老母閪，你咪做呢個，咪講呢啲咁嘅嘢咯。然之後你乜都做唔到。2003年嘅時候。好彩有舔笑咋，呢样嘢我话俾你，肺腑之言啊，衷心啊！靠泛民嗰班卵样死卵咗好耐啦，已经23条过卵埋啊！唔好成日讲咩100万人、1000万人大游行啊，就系要偶尔有呢啲咁样嘅商界嘅良心出现，你先有运行啊！ 因为到最终都系咁啫嘛， 因为到最终商界就系要以佢个利益为先啊嘛。我頭先都講過啦，司法制度、合約精神、資本主義制度，係嘛？喂，呢啲最緊要啦！你唔可以違約噶嘛？屌你，特朗普都係特朗普都講過啦，係嘛？鄰近地區嗰啲人就係最中意就係做違約嘅行為嘛，啱唔啱啊？應承咗你嘅嘢就冇，屌你老母！你其實係你戇撚鳩私信啫，我就想講，屌你咁你戇撚鳩私信嘅啫嘛，你話佢違約喎？屌你冇氹下你先啫嘛，傻仔！即系你问下你嗱，你问下好多听众啊，有啲上咗年纪听众我知道。喂，你拍拖嗰阵时候后生嗰阵时系嘛？喺呢个离舞台睇呢个电影系嘛？你梗系同你嗰个女朋友讲系嘛？啊，就愿意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咪梗系咁噶啦，系咪啊？乜都噏得出噶。氹下佢啫嘛，屌你老母！到你結咗婚就已經係又唔同曬啦，唔信問下，哎唔好講，我哋啲主持，喂，梗係咁噶嘛，氹唔氹，咁你又信十足，咁只能夠講乜咧？你戇鳩咯，你唔能夠怪人違約。嗱，如果一個人佢嗰個 track record 好好嘅，突然間違約，咁你信錯咗佢，不能夠怪罪於你。屌你老母，幾廿年以嚟都係以違約為呢一個嘅為樂噶啦。以違約為呢一個嘅目標噶咯，以違約不嬲佢嗰個慣性手段就係違約噶啦。你老母閪，你仲真係信佢嘅？就是、你戇撚鳩，你抵撚死啦！你唔死都冇撚用啦，咁你都信係咪啊？ 係， 呢啲唔係叫笨撚柒啊，呢叫個抵撚死啊！唔死都冇撚用啊，係嘛？你唔好同人講話你信添啊！屌你都冇人會可憐你嘅世界係啊，所以你就係偶爾有呢啲咁樣嘅商界嘅即係。議員出嚟幫幫手係嘛？企穩呢一個嘅，喂佢始終都係企翻香港人嗰邊㗎。到最關鍵嘅時刻，佢又要企翻香港人嗰邊㗎啦。 係。 喂，有版你睇㗎嘛？嗰陣時嗰啲所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只要你買版，咩下場啊？到最終係嘛？當然啦，佢依家可以繼續，佢依家吹雞支持。咁唉，唔知啊，呢啲嘢將來嘅嘢好遙遠啦。 係，因為田北俊仲喺個節目嗰度都仲有一個。point 就覺得幾搞笑喎，幾得意喎。佢又覺得咧，今次咧突然間咁樣禁，即係西環嗰邊禁支持呢一個逃犯條例咧。佢話其中一個原因，佢覺得係泛民咯。阿田北俊講嘅，因為佢話覺得咧泛民咧明知去揾美國係唔恰當咧，因為中央最忌諱就係外國勢力。 啊、哦，佢哋最中意嗱，泛民最中意做咩咧？就拜羊菩薩，協洋自重。黃皮白衫唱衰香港啊！呢啲係佢哋最常，最中咪想去美國聽證會咯，係咪啊？ 係， 咪最中意做呢啲嘢咯嚇。咁呢啲觸動到中央嗰個神經都唔出奇嘅，咁樣係。 係。 啊！咩有啲人話咩咩咩咩講咩唔係橡皮圖章啊？你噏乜嘢啊？你鬧緊我哋講緊邊個啊？ 佢應該係回覆緊嘅一個人。 我有個人啊，講咩啊？ 睇下先。 唉，唔使睇咁多啦，有啲 有啲係，喂，你不同意見嘅人都可以聽我哋節目嘅，咁有啲人係支持共產黨得嘅，喂，冇俾你，我冇唔俾你支持嘅喎，你可以支持共產黨得嘅喎，冇問題嘅喎，你咪支持咯，啊，唉，關我鬼事咩？咁樣真係，係咪先？即係你反對佢支持佢，你都可以聽個節目嘅。我哋嘅節目就乜人都可以聽，我哋又唔會話啊，你支持某一個黨，你冇得嚟聽啦。係，你可以聽，但係你亂同咧就唔好聽我節目啦。 你搞屎都唔好嚟听啦！ 啊，你搞屎棍就唔好嚟聽我節目啦。OK，有啲人就話依家呢一個嘅阿鼠王芬咧又賣樓，跟住咧呢一個嘅林建峰又賣樓，跟住呢一個劉聯雄咧就賣嘢。咁我覺得佢哋依家嚟到去賣。就係遲咗啲啦，都唔即係都係有心唔怕遲嘅。不過就即係你諗下，就係呢一個嘅李嘉誠啊，一早佢人哋用咗腳投票，呢啲咪就係即係首富嘅目光遠大咯，係咪啊？ 系， 人哋一早拋售咗嗰啲嘅資產啦，中國嘅資產啦， 去咗外国啦。 中環大廈都話要賣啦，係嘛？咁呢啲咪就係有遠見咯。你不嬲不佩服噶，嚇、啊、成哥啊！你嗰啲咁嘅左膠屌你諗乜最中意就係侮辱阿、啊、成哥嘅啫嘛，印佢個大頭相出嚟打個紅色交叉，屌你成班紅衛兵所為根本就係、是、你就明知阿、啊、成哥唔咧就信佛教嘅，就寬宏大量，就唔會追究你班爛攤，就專登走去長江中心個地下嗰度咧搞事嚇、啊，衝晒入去。第二個地產商拉報警拉鳩晒你班冚家產啦、啊，屌你老母講啊講！啱唔啱啊？你恰鳩佢啫嘛，百佳嚟啫，百佳搞嘅，你唔係惠康搞？你記唔記得啊？嗰陣時嘅譚德志就喺百佳嗰度啊，搗亂啊！喂，你惠康搞啊？牛奶公司唔撚係佢呢一個嘅大財團啊？去華潤搞啊？中資添啊？屌你老味，你夠膽恰其他人咩？俾人拉啊嘛！你就明你明恰鳩啊，成哥係佛教徒啫嘛，其實係， 系， 喂，好明顯嘅呢樣嘢， 佢成 我 班 哋 欺 第一 善 個講 怕 出嚟 恶， 嘅啦。根本就欺善怕惡，成哥真係噶，係嘛？永不拉呢班咁嘅冚家產噶，你就專恰佢啫嘛。其實係點解唔去第二間搞啊？嚇！你專恰佢旗下嗰啲公 系 司 去 喎， 亲咧成哥嗰啲。 咁你去親都係你，事實上係嘛，啱唔啱啊？你啊去屈臣氏搞嘢，你唔去萬寧，屌你老味！啱唔啱啊？你就永遠就針對佢嗰個祥和系啫嘛，其實係。邊有呃人嘅啫？你根本上嗰啲泛民嘅都有嗰啲行為，都係做出嚟就咁噶啦。喂，搞罷工又係，屌你乜靠罷工又要去成哥個地頭嗰度搞，冚家產第二啲喂，第二啲嗰啲冇剝削工人咩？屌你老味，你唔喺度搞罷工，你就專搞鳩佢啫嘛。其實係唔使呃人嘅。喂，你如果第二個俾你班冚家產喺個碼頭嗰度 V V V V 嚇咩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睬你戇鳩啦，同你談判快啲走添啊！趕鳩你踢鳩啰柚啊！屌你老味， 即系 即係 早 你 几 事 个 實 月， 上 我 係 记 啊 得 嘛 早几个月有单嘢啊，都记 我 得 冇同你 朱海迪啊， 嚇， 嗰个俾翻胶袋啲超市咧，又系百佳 喺你村黑百佳啫嘛！你屌你乜俾翻胶袋唔俾惠康，你唔俾華潤，華潤萬佳一改埋名添啦，又改名 系咯。 好似又屌你老味，你唔去講嗰啲嘢，你驚啊嗰啲又。你專恰佢啫嘛，其實係，因為佢冇辦法，佢係首富，槍打出頭鳥，咁咪專俾人恰咯。佢就慈悲為懷啊，佢信佛啊，費緊事，即係睬你，唉，佢啲中意 V V 就俾你 V 啦，係嘛？即係 系 佢九啊幾啦，無謂同你有計較啦，咁啊即係佢咋？你唔好你睇下，屌你老母，你唔好等人哋。如果佢嗱，即係佢萬一 touch wood 啦嚇，阿成哥就真係好健康嘅。萬一到真真正正係佢個仔掌權嘅時候，你就唔好又搞呢科嘢啦！你哋又去嗱，我又唔會話我即係冇良心唔提你哋啊！如果真正正係李氏嘅第二代掌真真正正完全掌權嘅時候，嚇、啊、你當時百家又未賣嘅，你又唔好搞呢科嘢啦！又分分鐘拉你噶啦，又會 系 屌你 动 諗 唔好 乜人 去 哋 嗰啲 嗰 惠康嗰啲啊， 人哋嗰個商業機構係俾你咁樣走去搗亂嘅咩？嚇、啊，走去人哋，你睇下譚德志啊，你睇翻揾翻啲新聞出嚟啦，又走去，屌你老母，即係咩數散紙又成阻住人哋嗰收銀機，跟住你呢個咁嘅朱海迪又係走去咩塞啲膠袋塞翻俾人呢路路，你專係呢啲嘢嘅啫嘛，係嘛？你趁成哥喺度，你就你哋有咩咋，係嘛？ 你恰鳩佢老人家啫嘛，即係我唔係為地產商講嘢啊！呢啲係你事實上係咩？淨係針對佢一家嘅啫嘛，地產商都係你永遠唔搞第二個㗎。香港四大地產商有一個鋁鐺入獄添，嗰個係咁你唔講下佢，你講都唔敢講啦。第二個你夠講都唔敢講啦。四叔你敢講咩？嚇、啊、國事國老太你夠膽講咩？你完全其他人一個都唔敢恰，你淨係恰下李嘉誠嘅啫嘛。我哋觀察到就係咁啦。嗱，我哋就講咩？講事實嘅啫。你至於你有咩理據，你自己同啲市民交代。我哋睇到嘅就係四大地產商，你淨係專揀一個嚟恰，係嘛？講完啦。 係。 第二個你唔敢講啦。 咩地產霸權永遠都係提成哥。 但係地產霸權，你其實就係講係你不如直接反李嘉誠算數啦。你老母，你嗰班友又係要收李嘉誠税？喂，你唔見佢話收李兆基税喎，唔見佢收國老太税嘅喎。你收死整個國德勝税出嚟一笨，啱唔啱啊？ 你整个四大富豪税啊！ 系啊，你净系你净呢一样嘢，其实大家都明啦。你班友喺度搞紧啲乜捻嘢？唉，我费事讲到咁白，大家自己去谂下啦。点解会针对一个人系？唉，唔讲啦呢样嘢。好啦，讲啊，有啲人话阿长和咧都系有问题嘅，即系识玩公关。即系我嗱，我冇话帮佢 defend 话佢有问题或者冇问题。個問題就是我指出咗咧，我指出一個 phenomenon that I observed， 就係呢班 pandemocrats 啊，就專針對李嘉誠一個講完啦。OK， 係啊，一個結論啊。 呢個就我嘅結論啦。我哋唔係去，我哋唔係去剖析呢一個長和係有冇問題，或者有冇剝削工人。OK， 我係指出其他嗰啲都有可能，你又冇永遠都冇去提倡呢啲嘢嘅泛民係。好啦。即係我哋唔係要幫佢辯護嘛？好啦，我哋講下咧呢一個泛民啦，即係咧喺呢個財政預算案咧無聲無息當中咧就通過咗。咁啊話説咧，亨利咧就寫一篇文咧都幾發人心醒，我又覺得可以拎出嚟分享一下喎。 好， 咁你呢一個泛民啊，一陣間我哋分享一下，因為我哋講過我哋意見先。啲泛民又號稱話要同特區政府全面開戰，又話要寸步不讓。即係自從國歌法開始，已經不停咁一路噏，一路念南無咁一路噏。 又話咩抵擋惡法 嚇？然之後咧，你泛民咧就不停咁樣倒戈。嗱，有四個咧就慣性倒戈分子，一個呢個莫乃光咧，呢個你老友啦，呢個 係我偶像啦， 你偶像啦，莫乃光啊嚇 ，OK， 光係。 一個咧就梁繼昌， 係 阿昌 ，OK。一葉建源，一個李國麟，唔係 TVB 拍電影個十一個，即係一個狐狸界個。嗱，呢四大奸人咧，就專係賭哥咧，即係關鍵時候就賭哥咧就支持特區政府啦。唔係，我覺得你支持特區政府冇問題。你話俾人聽你建制派啊嘛，大佬，你又話俾人聽泛民，又自己專業界別，屌你乜到林鄭嘅時候你永遠走票嘅，你又唔好話俾人聽你係泛民啦，你係建制，嗱你係建制派。支持特區政府，我哋唔會批評你做得啱啊！建制派就要支持特區政府噶啦，哪怕係盲撐都好，因為你職責所在嚟噶嘛。屌你諗，你話自己係泛民，你又真係撐特區政府？好啦，然之後你就走去審議嗰個咁嘅財政預算案。屌你諗，一個禮拜就審議完啦，你有冇睇噶？喂，嗰陣時你記唔記得林鄭咪話要將嗰個嘅咪引起一個軒然咁大個波嘅，就話呢一個嘅。長者綜援啊，咪要延，即係嗰個年齡門檻啊，咪提升到70歲嘅。 係。 就話其實喺呢個財政預算案裏邊係一早寫咗，佢仲窒翻你班友轉頭話，你哋應該有責任去睇嗰個文件噶嘛。你老母，你呢四條友有冇睇清楚個文件㗎？你真係贊成之前幾百頁文件有冇睇㗎？定係盲撐㗎？你老母戇鳩鳩咁樣走去投票。 他們有回覆的，有兩個，不是有幾個，這個李國麟就回覆說投贊成票，因為醫療護理額外增加了資源，而這個莫乃光就說是基於這個整體考慮，而這個葉建源又最過分，他就說去年預算案就投了棄權票，是因為預算案未有詳細列出一些涉及教育的撥款的用途，而今年陳茂波又重新預留，所以又投票支持。 總之呢，這些就記錄在案，你這班冚家富貴到時有什麼呢，就不要走出來咦咦我又說特區政府這樣那樣，你這四個人沒有資格批評， 博乃光、梁繼昌、葉建源、李國麟係冇資格批評特區政府。你自己支持啦，特區政府嘅財政預算，你凡係牽涉財政預算嘅，你呢幾條友冇資格噶啦。OK， 然之後就唔好出嚟講話全面開戰啦。屌你老母！你全面開戰，然之後走去支持特區政府啊？咁你開咩戰啫？喂，如果係以前四即係三七年打緊日本仔，你漢奸啦！呢班友直頭係 唔係你漢奸？ 大佬，你班友冚唪唥漢奸嚟噶啦，咁樣係。即系如果依家系打紧满清啊，你呢班冚唪唥都系引清兵入关嘅契弟嚟。 你全部打翻自己友嘅。 屌你老母！你全面开战，然之后企咗去人哋对面嗰度，向自己友开战啊！屌你老母！你全面开战，你唔好企对面啊，企翻过嚟啊，戆鸠！咪走咁几个企咗去对面啊？ 即系边都企捻错， 好似打机咁。哎，我哋全面开战啊！哎，我企过对面先。屌你老母！你咁投名真系精装追女仔啊！哎，我企翻大水嗰边啊！屌你老母，咁透明啊！屌你，戆鸠！即系唔系咁捻样噶嘛？做人系嘛？ 系 好啦，咁啊，泛民咧又有几条友缺席喎？啲黄碧云又走咗，唔投票缺席；涂谨申又走咗，郭荣亨啊走咗去拜羊菩萨，许志峰啊又唔知去咗边，即系呢四条友有缺席。咁你點樣全面開戰？ 三個都民主黨， 三個民主黨個公民黨會你都唔開，你點樣開戰啊，大佬？開戰你要上陣啊，你唔上陣，你去邊啊？嗱，有兩個就去咗拜羊菩薩啦，去咗美國聽證會，一個陶謹申，一個郭榮亨啦。嗱，我有篇文章咧，想分享一下阿亨利嘅。嗱，你有咩點齊佢 ？OK， 佢寫喎，呢啲係佢就講話拜羊菩薩冇用喎。嗱，我覺得值得拎出嚟分享喎。點解呢？因為佢講嘛，我引述佢嘛，你唔好屌鳩我啊 ！OK， 你知呢啲呢嗰啲咁嘅毒友咧，就會即係 係乜都賴你 啦，又賴我嗱。依家我引述嘅係亨利所講嘅嗱，以下開始引述，就佢講述拜羊菩薩點解冇用咧 ？OK 嚇，咁啊，我一講啦喎，阿亨利就話啦，其實啊，之前啊，就佢已經一再質疑。究竟現任的泛民立法會議員啊，在立法會會期途中啊，前往外國進行所謂的遊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首先啊，對於外國政客來講啊，會見他們的究竟是現任還是前任立法會議員，根本是毫無分別。既然李卓人、李柱銘即是李漢奸啦，吳凱兒、羅冠聰都去了啊，你陶謹申和郭榮亨就麻煩安分啲留翻響。香港盡你立法會議員的職責去審議這個議案。至於黃絲就說更加立體地和美國佬解構整件事，亨利就說真是挑你老尾，噏得就噏，人笑黃絲狗都廢。這個亨利所說的即是質疑這班友誰去都是一樣去拜羊菩薩。好了，他繼續引述了，申述他那個繼續了，都是他說亨利說的。你估外國政要真的要你香港議員親身見面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嗎？你當人家的外國外交和情報人員是廢的？這個說得對，這個我的意見。你知不知道香港是一個叫做屌你間諜天堂來的，特務天堂來的，武掩雞籠出了名的，香港是。喂，大佬，他幾多情治人員、情治機關在即是全世界有幾多這些這人在香港搜集情報啊？就算沒有那班人，屌你老母，看新聞紙也有，美領館也有人，美聯社也有人，香港傻仔，要你去屌你老母告洋總拜洋菩薩嗎？ 還現在 中美貿易戰禁如火如荼，你沒可能不知道嘛。 美國佬有什麼是不知道，他要知道的，美國佬有什麼是會不知道？請問，屌你老母，真是即只不過揾你班友去做下 show 啫嘛，拜羊菩薩，屌你老尾，即係嗌人嗌俾你去講下，就即係好似有說服力一啲咁噶嘛。 係，俾人睇好似有嘢做嘢咁啊。 佢自己特務乜嘢情報都有啦，傻仔。唉，好啦，尤其是嗰班毒友都係傻仔嚟噶，成日話啊，依家要投靠外國勢力啦，依家要咧呢個劉耀文經常講啦，就話啊，終於咧就要勾結外國勢力啦，好嘢。外國勢力咁撚容易俾你勾結咩？懵撚，人哋派你俾你去做下 show 咋，叫你出席個聽證會。美軍來了就你帶路，你真係發夢冇咁早啊，傻仔。瞓醒未啊？ 成班戇鳩仔，喂，佢哋最興講呢啲垃圾廢話嘅，你知唔知啊？ 係 嚇，成日啊當正美國佬係呢一個嘅上帝咁樣樣， 誒救世主， 救世主咁樣樣，唉，一陣又話泛民勾結外國勢力係啱，仲戇鳩，咁容易俾你勾結咩？人哋請你去做 show 咋，出席呢一個聽證會，唔係代表要撐你啊！香港關係法取消與否？是看美國的利益行先啊，不是看你香港人的死活啊，唔該，你哋呢班咁嘅人啊，你呢班非美國人啊，喺美國人嘅眼中啊，從來都唔係佢哋嘅考慮對象嘅因素嚟嘅，話俾你聽啦，戇鳩鳩咁樣。好，繼續引述亨利講嘅嘢。咁佢啲美國佬見你啊，最多咪就係攞個口實，然之後去貫徹一早制定好嘅外交政策。唔通就因為你哋講幾句嘢就說服到佢哋嘅咩？制裁大陸官員咩？仲有啊，嗰啲咩一國兩制殘而不廢、有險可守、成功爭取美國延續香港關係法，都係出自你班泛民政棍口中噶。究竟你哋係想去執行焦土政策，要求外國政府全面封殺香港啊？定係想要保住香港自由港嘅地位，唔好被制裁咧？唔該你哋泛民先向香港市民交代立場先啦。立場都未清楚，去外國遊說乜嘢啊？嗱，呢個係亨利引述嘅嘢。喂，我同意啊，完全同意啊。到底你依家去告洋狀、拜洋菩薩，你係做乜嘢先？到底係要維持香港嗰個獨立關稅區個地位不變，定係你係要玩焦土啦、攬炒啦？喂，你要搞清楚喎，呢樣嘢係你唔好唔清唔楚喎，係嘛？你去講啲乜嘢先？你去拜洋菩薩唔緊要，你去挾洋自重唔緊要。你挾乜嘢先？你點樣自重先？嗱，你呢啲完全就冇交代清楚嘅。其實泛民都好搞笑嘅。喂，你呢班友仔喺美國嗰度去做呢啲聽證會，你係唔係都要有一個嘅簡介會話翻俾香港市民聽？你班冚家產去美國嗰度搞啲乜撚嘢先？喂，完全都冇溝通嘅事前係，有冇簡介會嘅？你做咩㗎？其實係去嚇？啊，你哋要起碼開個記者會去講翻出嚟啦！你哋去美國佬嗰度講啲乜嘢係咪啊？ 係 咪淨係靠蘋果日報引述你一兩句咁啊？屌你諗你去講好多嘢噶嘛係咪啊？起碼都講15分鐘啦，唔係講兩句嘛，唔係阿近文知嘛係咪啊？大佬，你講咁多嘢，然之後冇人知嘅嚇，啱唔啱啊？ 咁有乜用咧？係咯， 最好笑係你呢個咁嘅健筆劉耀文、盧斯達，喂，佢仲好笑。他話今次泛民去美國呢一個聽證會咧，就係即係2014年學聯冇去過一次呢個機會嚟嘅喎。傻仔，睇下新聞啦。2014年4月，李漢奸、李柱銘同埋陳老太、陳方安生已經係去過美國聽證會啦。2017年5月，李柱銘、林榮基、黃之峰又去過美國聽證會啦，個國會嘅，去過好撚多次嘅啦。喂，97之後。由李柱銘帶領底下，這個Martin Lee、李漢奸帶領底下，去過美國那些國會聽證會都不知道幾多十次啦，看下新聞啦，麻煩。 博人不知道這樣。 屌你老母，成日掛住學聯，什麼學聯放棄了那次機會，就是這次泛民終於肯去，泛民不嬲都去的啦，什麼叫終於肯去啫？泛民今次去不是第一次的，傻仔，他們是前赴後繼、前仆後繼地去的。唔該，做下 fact check 先出嚟學人寫文章啦，健筆。仲要咩學聯個學聯放棄機會嗰次？2014年都唔係淨係嗰次咧，2014年4月年頭先去完啦，跟住2017年5月又去過啦。呢個咩銅鑼灣書店嗰單嘢，又請埋林榮基去啦。識唔識嘢㗎你？成班嗰啲盲粉又真係盲撐，好多拉乜撚嘢啫？喂！你乜你嗰班友拉係亂擦咁撳嘅啫，原來係即係啲糖粉嚟。屌你老母，完全都唔睇嗰個嘅事實真相啊！咁樣 但冇人糾正佢喎， 因為佢嗰啲粉絲都係白痴嚟噶嘛，你明唔明啊？都冇人即係或者睇名拉嘅。哦，盧斯達發文拉咯，拉咯， 拉咯，拉咯，跟住可能佢就會話：，誒唔好俾拉嘅，貨金最實際。 係喂，你有冇睇佢啲嘢先？係咪啊？有冇睇噶？有冇用我个脑去分析噶，大佬？刁难啊，就系咁啊，有100个 like 喎！我哋真系屌你老味，真系吹紧象。 即係一百個都唔知咩人嚟，你即係有睇啊冇睇啊，定係即係睇完都唔撚知啊個水平咁低啊，定係點咧？ 定係夠例 啦。即係如果你水平咁低，你唔好聽我哋節目啦。我哋呢個節目係要適合咧，起碼係一般智力人士嘅先聽嘅。如果你低啊，好低嗰啲咧，你唔好聽我哋。 即係要設定一個智力門檻。 起碼70啦，係咪啊，大佬？你老母嗰啲，屌你老母咁都唔捻知嘅，低过70啦，应该系咪啊？大佬，连维园阿伯都知道李柱铭个花朵叫做李汉奸，最叻就去美国听证会唱衰香港噶啦。嗰次董建华都讲咗句说话啦，就话李柱铭去美国唱衰咗香港6年啊嘛。喂，佢由97开始就已经啊，即系咩个 quotation 啦，就系唱衰香港啦。 系。 即係呢個係連維園阿伯都知啦，大佬，你班友仲話搞港獨，乜柒都唔知道，唉，真係有個 back con 就好笑啦，有個益友，佢又係就係睇完呢個分析完之後就 unfriend 咗佢，唉，做得好啊，即係呢就咩咧？喂，孔夫子話齋無友不如己者啊嘛，喂，屌你個水平咁撚低嘅，睇完之後個智力下降啊，咁唔好睇啊，真係，係咪先啊？唉。我哋啲 益友话啱啱智力够70， 唔系我哋啲益友咧，普遍智力都高过我哋噶啦。做网台嗰啲咩人咧，就智力啱啱70至75度咧，即系我呢啲啦，你明唔明啊？ 系，我哋都系。 屌你老味，做呢个咁嘅台又吃力有肉无荣嘅，都走去做，就系坚持讲啲真相出嚟，即系企得戆柒鸠咧。即系我讲我自己啊，咁样系糟糟啊泥牛啊呢啲就舍命陪君子嘅啫，系咪？我呢啲先系戆鸠之霸啦。连网台咁捻戆鸠嘢都走去做啊，仲要俾人屌。做完之后你讲真相嘅话，都要俾人屌噶，你知唔知啊？ 就系因为你讲真相， 即系讲真相就俾人屌咯。呢个世界要话俾大家听啊，做网台追求啲咩咧？最好讲咩咧？就讲啲你嗰个 target audience 啊，即系你个目标受众啱听嘅嘢，你擦佢鞋，你话俾佢听，你啱讲啲啱佢哋听嘅嘢就得噶啦。 系啊，佢哋越开心噶啦， 就开心噶啦。啊！就屌你老母一齊除褲打飛機嘅啦！例如講咩咧？取消關係法啊！係咁啊，都係要押韻嘅喎。OK， 你做乜你自己諗啲口號啦咁樣？然之後好啦，就永續基本法咁唔得啦呢啲。 呢個唔撚得啦！ 即係嗱，即係總之咧，佢哋就係一路即係打飛機啊，叫做咁。我就唔中意做呢啲節目嘅，你明唔明啊？屌你有事實真相就講事實真相啊嘛！我唔能夠為咗去即係取悦嘅自己嘅聽眾嚇，咁、啊、就走去噏一啲屌你諗你自己都唔撚信嘅嘢，即係你偏離事實啊嘛！嗰啲係大佬有啲 啊，唔係一次 啊咩啊？ 你真係偏離咗嘅， 你又講一 陳雲好似呢個歐衰強， 你成日講16年嗰啲大把偏離事實啦，因為嗱，我唔怕同大家講，2016年9月4日投票日之前，我所講嘅嘢絕對係有相當部分係偏離事實，包括話呢個鄭松泰好似呢一個咩添，韓星添，嗰個邊喺度啊？ 個金秀賢， 金秀賢添，跟住呢一個陳雲就好似陳雲根就好似歐衰強添，嗰陣時係咪盲撐？我話俾你係。因為嗰陣時就係為咗你屌你咪越捧得多本土派嘅人入去議會越好嘛，嗰陣時包括梁老師都有申冤噶啦，就話呢個鄭錦滿偷懶，我哋都冇揭發佢啦。你話嗰陣時我咪盲撚咗盲撐係，話俾你聽係，後面我全部有道歉嘅，我承認咗 係有道歉。 你道歉咪大撚曬？唔係，咁你唔原諒咁點啊？冇聽咯，咁點啊？我賠翻條命俾你啊？咁樣係你又冇損失嘅咁樣，係咪先？嚇！即係，但係總之我就，但係依家呢一刻，既然你本土派都冇選舉壓力啦，因為你冇得選啊嘛，呢班友仔，咁我就講真相最好啦，最好噶啦，係嘛？又唔使即係受到呢啲咁樣嘅左右，何況呢啲咁嘅選舉壓力都唔係嚟自我本身嘅，屌你媽又唔係我去選係咪先？我使乜忌諱你啫？使乜去遷就你啫？啊，最好啦！依家咁樣係，我覺得，所以依家我哋個台係最好噶，你明唔明啊？因為我哋因為唔需要再去支持某一啲 立場捆綁， 係俾個立場捆綁啊嘛。咁啊，話説咧有一個嘅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咧，就係、是、有一個叫主家男人嘅叫做阿 Bob 啊，即係嗰個 Bob 叔，同埋咧有一個叫做慕容公子，以及一個 Yankee Wong 嘅 YouTuber， 咁啊，話説咧，呢兩派之間咧就係展開咗一個馬戰。我哋不如你介紹一下呢兩邊係咩人嚟啊？做做烏。 好。啊，咁呢個慕容公子咧就 係。 係呢一個 YouTuber 嚟嘅，咁佢成日咧就係打機嘅， 咁系讲 咁 咩 咧 咧？ 係 即系 佢 斋 其 打 中一 机嘅， 個， 咁佢咪达哥嗰啲咁样嘅级数定系点样噶？ 佢就唔係嘅， 咁 因 系 為 咩嚟 咧 噶？ 佢其實都成日都俾人笑嘅。 笑咩咧？ 嗱，例如有一次咧，佢試過喺直播嗰時咧講啲英文嗰陣時咧，佢 系 又試過將呢個 is 咧讀成呢個 in 嘅。 is 读成 in，咁可能 in，跟住將 hell 咧讀成呢個 hill 嘅。 hell 读成 hill 啊，离谱啲，地狱变咗 系 系山头，系 即系啲英语 跟 水 住 平唔得啦。咁我唔可以咁样笑人嘅。咁我有阵时啲英语水平都唔系咁叻啊。 系，但系最离谱嘅地方咧，就系咧，咁但系嗱，佢可能佢自己学历水平咧，就可能唔系咁高咁啦。跟住佢就成日咧喺直播嗰阵时咧，叫嗰啲即系佢直播嗰啲人数嗰啲人咧。但系佢啲直播人数咧，好多都系即系睇佢打机嘅人，好多都系嗰啲小学生 啲 啊、中 受 学 众 生 好多 咁嘅。 中小学生吓， 系，咁咧佢喺直播嗰阵时咧，成日同佢哋讲话：，唉，你读书冇用噶啦， 读 唔使 书 读 冇 书 用 都搵 论。 到钱嘅。系啊，即系就以自己做例子啦，就系话我冇读，我唔系读好多书啊，但我都搵到食。 即系搵好多钱啊，巴捻巴。 系啊，系咁样样啦。 咁好啦，嗱，咁呢个 Yankee Wong 有乜水咧？我唔识佢喎。 呢個 Yaki Wong 咧， 係 Yaki Wong，唔係 Yankee，Yaki 啊， 係 Yaki Wong 咧。咁其實呢個人咧，我都唔係好熟嘅，但係佢最出名嘅咧就係，即係佢好似成日都唔知點樣。 喂， 係 咪賣減肥藥嘅？聽阿 Bob 講， 係咪賣減肥藥嘅？ 係嗱， 就 即係咧， 話 嗱賣減肥藥咧，一聽咧就知道好撚鳩流啦。即 係我唔敢話佢呃人，我唔夠膽咁講。但係減肥係一定係要，屌你老母冇！即係咧，我成日都講。冇藥食㗎，減肥係一定要你靠你自身嗰個鍛鍊跑步係嘛？ 係。 屌你減肥有藥食嘅呢、這個世界冇欣兒啦，白鳩痴啊真係。啊，你繼續講呢個 Yaki Wong 嚇。 係，咁佢咧，佢自己最出名嘅地方咧，就係佢成日好多嗰啲紋身啊，嗰啲點點點嘅，即係好似好 紋身 營造到自己嘅形象有啲比較不良咁啦。 嚇、啊！即係點解就紋咁啊？咁又唔可以咁樣還不良啊！我哋好多益友都有紋身咧，可能 唔係佢係即係穿埋啲鼻環啊、脷環嗰種嘢。 呢個男定女㗎？呢、這個 Yaki Wong 係 女嚟嘅， 我女嚟嘅，係 女嚟。 咁唔知仲要穿好多環㗎喎？咁嗰啲唔知啦，唉，嗰啲 嗰啲唔知啦。 嚇、啊！嗰啲上環下環，我講地方名咋，冇諗錯。咁跟住咧嚇， 係跟住咧，咁啊 Bob 叔咧就話。即係我聽翻阿 Bob 叔講咧，佢就話賣呢個咩減肥餅啦， 係賣減肥， 即係入咗呢個傳銷公司啦，應該係 賣山楂餅啊，即係阿費老 Q 嗰啲咯，即係呢一個黎 係啊，類似嗰啲 啦嚇。OK，咁啊嗱，話説咧就掀起咗個馬戰嘅，就關於讀書唔讀書嗰個問題。咁我知道咧，我哋益友阿賭 Sir 咧都有份參戰嘅喎，咁啊即係好激烈啦，變咗一個網界嘅大戰啦。咁啊分咗兩派，主要就係、是、嗱。咁我其實咧都睇過慕容公子咧佢個短片嘅嗱，即係呢個所謂咧毛主席話即係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啊嘛。咁我有睇過慕容公子啲片啦。第一就係我覺得佢雖然口齒比較劉耀文伶俐，呢個事實嚟嘅，因為可能佢已經做慣咗嗰啲嘅廣播嘅工作啦，叫做直播工作啦，或者 係。 咁啊，但係我發現佢講嘅當中咧就當然啦，佢嗰個聲線又好呢啲就係同個樣子一樣好醜命生成嘅，咁啊冇得怪人哋把聲衰噶啦。 係， 長江冇用嗰把聲係幾衰下嘅。咁但唔緊要啦，就佢都有一佢有佢自己嘅中小學生嘅受眾啦。正如我哋呢一邊嘅益友就係比較成熟啲啦。我哋13至17歲基本上係接近冇人嘅，得0.23% 嘅啫。我哋係嗰個，我可以同大家分析咧，就是、我哋個台嗰個嘅年齡層係點咧？我哋係基本上嗱，13至17一個啦，18至25就一個啦，跟住25到35，跟住咧就每10年一個，到65 over 65有一個。嗰其實我哋差唔多幾乎每一個年齡層咧，都係16、17% 嘅，好平均嘅。唯獨是13至17歲咧係0.23%，即是話嗰班咁嘅僆仔根本上都唔會睇呢啲嘢嘅，原來係，你明唔明啊？ 嗯， 咁好啦， 咁你嗰個台就有一班咁樣嘅後生仔去睇你嗰啲嘢啦，呢、這個慕容公子又好，Yaki Wong 又好，佢就講咩呢？佢同啲後生仔講，就話讀書呢都冇用嘅，因為呢佢識得好多人，有啲人就做倫敦金，有啲人就做援交，可以有十幾萬一個月。佢直頭 exactly 係咁講啊嚇，即係佢有呢啲咁嘅價值觀，就話佢唔同你講道德嘅問題，就講揾錢嘅問題，就話即係佢做即係。佢話你翻工都要俾老細點㗎啦，咁樣就話咧，你對於佢話咧，唔好成日下下拎個學歷出嚟睇，就話咧，即係唔好拎個學歷出嚟搭躲啊。咁然之後咧就話讀大學咧就可以學習到訓練思考嘅方法，但係咧，如果你話走去讀英文系、讀歷史系咧，去話自己訓練思維咧，就係、是、有點而 over 咗啦。佢 exactly 大概啲觀點就係咁。嗱，我有啲嘅，嗱有極少部分係同意，絕大部分都同意。我唯一同意呢一個慕容公子咧，就係話學歷唔係一樣拎出嚟俾人搭到話自己咧係幾撚巴閉、幾撚威水嘅。嗱，呢個我絕對同意嘅，所以我從來唔做呢啲嘢嘅。唔話自己，我大學畢業啦，你有乜嘢啊？嗱，我唔做呢啲嘢，唔好搞學歷歧視。嗱，呢個係我哋堅持嘅原則嚟嘅，不搞學歷歧視。我哋成日都咁講噶啦。喂，比如話上一輩嘅，屌你老母最早期戰前得西醫學院係嘛？即係香港大學，到後期先至得兩間大學。長期以嚟啊，我話俾你聽，到90年之前啊，嚇百幾年之前啊，都係得兩間大學嘅。港大、中大咁讀咩大學咧？好多人都讀到大學㗎啦，以前係，但係佢哋亦都係能夠闖一番天地啊嘛，幹一番嘅事業，呢個事實嚟嘅，嚇。唔好拎啲學歷出嚟搭躲，話以為自己係大學生就好威水。我同意呢一樣嘢，但係佢絕大部分嗰啲我就唔同意啦。第一，佢話咩做援交做倫敦金呢啲係咪正常職業嚟㗎？呢啲係咪佢話唔好覺得自己翻普通嘅工作咧，就以為自己好高尚貢獻社會。嗱，我都唔會話嗰啲人係即係話自己有幾高尚點樣貢獻社會，但係做援交同埋倫敦金，一個就皮肉生涯，一個就呃人錢。我话俾你听，呢两份工作都唔长久噶。做援交系有佢年龄嗰个限制噶，唔好意思啊。嗱，你话唔讲道德，我都唔同你讲道德啦。你讲赚钱嘛？援交系佢几时开始交呢？佢合法就系16岁开始啦。佢可以做到几耐呢？咁样呢一个系嗰个所谓 lifespan 啊，佢嗰个 career path 啊，佢嗰个 career life 有几长啊？即系你讲做一只鸡啫嘛，你叫人哋嗱，当然嗱，你冇咗道德去嚟到去。攻擊我啊！我不同意人哋真係從即係真係做妓女㗎嚇！你冇搞錯啊！咪話我哋鼓勵啲人去做雞啊！我反對，我講咗先。但係既然你慕容公子講話援交可以賺十幾萬一個月，首先你有講有幾？你有冇統計數字話有啲人做援交可以做到十幾萬一個月咁巴閉啊？首先女性就有佢生理限制，唔能夠屌你老味一個月30日都接客嘅喎，係咪啊？喂，你有冇考慮過啲嘢先？你既然講到咁撚，喂，你既然講到咁赤裸啦，你就話揾錢啦，同啲靚仔講揾錢啦，做雞喎。喂，可能有幾日唔方便，好啦，咁咪要減嗰幾日啦喎。咁我一日接幾多個客先得啊？嗰啲就唔係援交，你做雞啦！屌你咁樣瘋狂接客係咪啊？其實都係本質都係接客啫嘛，都係皮肉生涯啫嘛。邊度揾到？屌你老母！你做妓女做援交，點樣可以揾到？十幾萬一個月啊！係咪傻㗎？你呢個慕容公子叫人做雞，叫你嗰啲咁嘅聽眾就係做雞， 黐線嘅 做雞去做幾多歲啊？咁樣係你有冇 真 聽 係，係咪 過 一 有？ 個永久職業先？唔 你有 係 冇 啊 聽過 嘛， 係有一個叫做一嚿水啊？有條友叫做 好耐啦呢 好 個， 耐啦，即係做雞做到老雞就收一嚿水，你話幾即係？即系折堕啊！呢啲叫做系，咁你叫你啲听众一做鸡都够胆死嘅，呢个慕容公子啊吓，话做援交可以十几万一个月，你揾人笨柒啦！第一，第二，你做伦敦金，伦敦金喺香港就呃人噶啦，直头系，即系做伦敦金，然之后其实叫人签封授权书，系嘛，授权你进行交易，然之后佢就不停咁样无厘头进行，一日不停进行交易，就收取佢嗰个交易费作为佣金啊嘛，系咪啊？呢樣嘢係好明顯噶啦，就揾笨柒噶啦，倫敦金係咪 仲要 啊？ 警方已經做嘢噶嘛？呢排 屌你老母！你叫人啲男嘅就做伦敦金女嘅，就真系做鸡，不负责任啦！Bob 都已经对你好流口噶啦，其实系不能够咁样去宣扬呢啲错误嘅价值观噶嘛，系咪啊？ 系咯， 屌你啊！你真系 尤 做。 其佢嗰啲观众咧，啲听众咧，好多都系未有呢一个独立思考噶嘛。 唉、哎，喂，一阵真系信错你话做鸡10万一个月啊，做鸡咯咁样，喂，你真系话唔埋嘅，依家嗰啲咁嘅僆仔僆妹系咪啊？ 系咯。 即系你谂下，呢啲系傻噶，呢啲人系你唔能够，即系你喺一班鲁迅都未生埋，尤其是青春期嘅人咧，喂，你都青春过啦，慕容公子系咪啊？你而家20几岁啫，你都青春过啦，你都自己做过13、14岁嗰啲咁啊僆仔啦。嗰陣時就最反叛噶啦，老豆老母話乜，佢就老豆老母話東，佢就話要去西，嚇、啊！你話叫佢讀書，佢又話要去做雞，就聽咗你講，嚇、啊！咁如果真係萬一聽咗你講，喂，你啲人話，你危言聳聽啦，神區邊有人會睬佢噶？我哋呢啲屌真係過晒青春期啦，真係叫做，唉、哎！喂，你有一定嘅人生閲歷，你睇得我哋呢一個。好话唔好听，你睇得我哋嘅节目，梗系唔会听个老点仔做鸡仔做伦敦金啦。嗰班僆仔会噶，你唔好睇小佢哋嗰啲咁嘅叛逆性质啊！唉、哎，真系就系咁噶嘛，中意离家出走啊，中意咩？你一阵屌你咩？觉唔觉意听到佢做鸡咁啊死啦，入错行啦，或者就可以做呢一个伦敦金啊，呃钱啊，做老千 系 啊， 咁样一世啦。 系咪先啊？你唔应该喺一个公众平台。即系讲呢啲咁样嘅嘢噶嘛，宣扬一啲咁错误嘅价值观俾人哋嘅咩？ 系咯， 尤 佢 其 都 是你 作 嗰， 为一个半个呢个公众人物啦。 喂，尤其是你嗰班僆仔，就系最容易去接受呢啲咁样嘅反社会嘅嘢嘅时候，你系专同佢讲呢啲咁嘅嘢，系嘛？喂，我哋掹都掹唔切啊，掹嗰啲人翻嚟话叫佢哋唔好搞呢啲搞路，足之你知唔知有啲人系有啲人，我唔怕讲，呢啲系几年前识噶啦，有啲朋友系。有啲係高登式噶啦，我猛咁同嗰陣時同佢講：嗱，你哋反咩嘢抗爭咩示威，搞還搞，唔好搞咗大頭佛，唔好搞到自己闖禍啊！記案底留案得啦，即係足之有啲去咗外國嗰度咧，有啲係即係讀書啦，然之後落地生根啦，叫做喂間唔時喺通信，佢都會多謝下我係嘛？當時哇咁樣講過呢啲嘢喎，喂我自己啊都覺得係做咗啲好事啊！你明唔明啊？喺個社會上邊。即係喂，如果當時唔係喎，你作為即係當時，其實我哋都有一定嘅聽眾啦，就冇依咁多啦。當然係嗰陣時100零200人嘅啫，即係做極都係咁樣噶啦。嗰陣時喺高登有喂，如果嗰陣時話我可以好不負責任咁講，你去衝啦，你快啲去死啦，你去抗爭啦，啊，你一定要撞爆啲玻璃啊乜嘢咁嗱。如果我咁樣講，嗰、那個人要留案底，你點樣同佢老豆老母交代？你點樣同一家長交代啊？你點樣同佢本人交代啊？嗱，呢啲就係我哋作為一個嘅，即係你話網媒又好，傳媒又好，係應該要考慮嘅一個嘅，叫做職業道德嚟噶。你要有社會責任噶。你當你做一個直播嘅時候，喂，唔能夠噏得出就噏，你有冇對人哋嘅人生去負責啊？係咪先啊？喂，你叫人哋唔好讀書，你集集就係走去宣揚呢啲咁嘅嘢，就話讀書無用論。喂，萬一你真係讀唔到嘅，咁都唔怪你，係嘛？呢啲係即係每個人嘅資質唔同嚟嘅，事實上係 系， 嘅。但你問心嗰句啊，好多人就算自己讀唔到書，嗱我都覺得冇問題嘅。我唔係嗱，我絕對唔係學歷歧視，但係大家諗深一層，到你結婚生仔女嘅時候，你希望你嘅仔女到底係讀得成書定讀唔成呢？人心欲造啊，大佬，唔好喺度讲嗰啲嘢系，屌喇嘛你自己都唔信噶啦，系咪啊？ 系。 你将来你生仔女，话依家你有啲就已经，其实我哋好多朋友都系啦，啱啱啲大把啦，系咪啊？仔女出世啊咩咁啦，开始啊，准备要揾幼稚园啦。喂，你自己都希望自己嘅仔女成才，读得成书，大学毕业，系咪？刁难啊！你真系喂，你点会走去信呢啲咁嘅人去，即系讲嘢就宣扬呢啲嘢噶？嗱，如果你系嗰啲僆仔，系嘛，鲁迅未生埋嘅，我都唔怪你。你听咗呢啲人嘅煽动讲呢啲，事实上真系误导你嘅。问题系，如果你都喺社会嗰度打滚嗰段时间啦，系嘛， 你係唔係？如果你生仔女啊，你都會叫佢讀書啦，係咪先 係。 啊？喂，香港好撚奇怪嘅，你有個學歷，如果你有專業資格，我講緊如果你有專業資格嚇，其實同我同 Baby 媽有啲睇法，其實好類近嘅。佢話香港有好多工種啊，overpay，我同意嘅。例如係嗰啲公務員啊，咩？其實香港好多工種咧，尤其是嗰啲鐵飯碗就 overpay 嘅啦。 係。 你只要有個學歷，廢人係唔緊要㗎。個人係屌你係乜魚笨一啲鈍一啲唔緊要，你有嗰個學歷，有嗰個沙子，你考到入去做嗰啲工種，就一世噶啦，好平穩噶啦。跟住咧，尤其是有啲工種咧係按佢個年資，尤其是同政府掛鈎嗰啲啦，係我唔講咧，得罪人啦。即係總之你如果你嗰個薪酬都唔係按你嗰個表現嚟掛鈎嘅，按你個年資去遞增嘅，咁你都一世無憂啦，係咪啊？咁你係唔係首先要考咗嗰張沙紙先？ 系， 咁點會讀書無用論啫？係咪先啊？ 沙子可以攞嚟保命噶嘛， 喂， 算系。 當你就算喺個社會嗰度，嗱，有啲人話啊，佢最好笑就係佢話李嘉誠都冇讀書。呢、這個世界有幾多人係冇讀書而係可以有李嘉誠咁成功呢？首先，李嘉誠都係香港都係得一個啦，係咪啊？ 系。 佢嗰啲仔女都係安排晒去讀書嘅，咁樣係去晒嗰 李 高級， 嘉誠都唔會叫人唔好讀書 去 啦， 晒嗰高級學府讀書㗎。 係咯， 當嗰啲冇讀過書嘅人喺個社會嗰度工作嘅時候，佢打滾嘅時候，佢都會吃好多苦頭㗎。喺佢成功之前，嗱，絕呢、這個社會絕對好多人咧係冇讀過書而成功嘅，可以做到老闆嘅，可以去生存到嘅。呢、這個我認同嘅，絕對係。唔係話讀過書就巴撚閉，但係當佢哋呢啲係咪呢啲嘅上一輩嘅人係嘛冇讀過書啦，喺個社會裏面吃咗咁多苦頭嘅時候啦，佢有下一代嘅時候，佢都會安排自己仔女無論如何都起碼大學畢業啊，衰衰地係咪啊？你點會叫人哋唔好去讀㗎？啱唔啱啊？你有啲人自己都吃緊呢啲，就係、是、因為冇張沙紙嗰個苦頭，係嘛？ 系， 你又叫人哋唔可以读嗱？呢啲不负责任噶，你唔能够冇你冇用功，只你自己冇学历，你就叫人哋唔可以读。你可以冇，我都唔会歧视你冇。你尤其是你头先嗱，正如阿租租讲啫嘛，佢话你英语水准唔好，喂，我都冇笑你噶，我觉得冇问题噶。英语水准唔好咪去进修咯，或者你冇根本就无用武之地噶，都唔紧要啦，系咪先？大班人都唔识英文添啦，系咪？啊！我都唔係好識啦，咁樣係我都唔會，我唔會扮嘢噶，我唔會話我好叻嘅喎。但係當你自己唔識嘅時候，你會唔會我會嗱？你有冇聽過我叫人哋唔好學英文啊？咁樣係 咁啊，梗系冇啦。 我都冇啦。我最多話我喺不同嘅場合開校董會，人人講英語，我堅持講粵語啫。基於我自己嘅身份認同，我都唔會干預干擾你哋即係學英語噶嘛。即係你自己冇學歷，你呢個無用公子冇學歷係嘛？即係我都唔會話你不學無術，但係你香港依家屌你老母咁撚多間大學啦，12、13間啊，計埋啲私立嘅學院係，咁你都唔走去讀，咁唔緊要嘅，好多人就係讀唔到啦，冇得勉強嘅。 系， 咁但係我覺得你唔應該去 discourage 你嗰班咁樣嘅受眾去讀書咯，好唔健康嘅係，有啲真係信錯咗你，喂，比如話有啲就係 DSE 嘅，即係考文憑試嘅，哦，考唔到啊？哦，唔好考咯，唔读书都一样有，即系出头天啫嘛，咁样你会令到嗰班友喺未来几年吃尽苦头嘅。嗱，有啲人呢，有我讲有啲人啊，好个别部分嘅人呢，就会产生咗一种嘅情绪，就觉得成个社会欠捻咗佢啦。哎呀，即系其实呢，佢自己就好有才干嘅，只不过呢，就争张沙纸啫。就懷才不遇啦，開始嗰啲思維咪偏激咯，咪覺得個社會屌你乜，成個社會欠撚咗佢，跟住咪做好多激進嘢咯，咪又走去屌你諗乜，就係你呢啲咁嘅人搞出嚟嘅咯，係咪啊？你冇話大把啲人啦，係咪啊？自己冇料到又話懷才不遇，係咪先？喂，冇得講噶，嗱，你話依家嗰個學習嗰個考試制度唔啱你。我谂几千年嘅考试制度唔啱你咁样嘅时候，喂，以前都系有唔好讲举孝廉啦，举孝廉嗰啲自己 nominee 一个人上去嘅啫嘛，叫做 由考科举制度开始啊，全部都系背默嗰啲文章噶啦，写八股噶啦，系咪啊？几千年嘅人都咁。咁你依家都系咁噶，你话只话自己，哎，我唔适合呢个考试制度，我就考唔掂噶啦，考唔掂都有出头天嘅。你可以读翻基础文凭，由 foundation diploma 开始读，一路跟住就到 high diploma，跟住再上 degree。如果你有心读嘅，我话俾你听，香港现行嘅制度底下一定读到，只怕你系冇心嘅啫，无心向学。咁我亦都觉得，如果你无心呢，就唔应该使埋咁多冤枉钱，真系勉强嘅。但系当你喺往后嘅人生当中，你唔好走去怨恨呢个社会，认为呢个社会冇俾啲机会你，系你后生嘅时候冇俾机会你自己啊！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嘢啊。 好。 一个人呢，要读书又好，我唔理你读乜，嗱，你可以读机械工程又得，做飞机工程又得，呢啲香港有啲冇得读嘅添，系咪？你可以去外国读， 系。 如果你条件许可嘅话，条件唔许可你就马死落地行喺香港揾一份你最有兴趣嘅嘢读啦，咁样。好啦，哪怕职业技能又好咩都好，我话俾你听，一个人好似我而家咁，好啦，嗱，我嗰个嘅精神年龄就25岁啦，我其实 physical 年就唔系啦，系咪？我唔怕讲，我30啦。好啦，到依家再去繼續讀書，話俾個頭腦係屌你老味，好多嘢諗嘅時候又好唔清晰噶啦。我話俾你聽，仲要話去考試喎。你老味嗰個人咧，我話俾你聽咧，一個人咧慢慢嗰啲記憶啊、各樣嘅學習能力咧，會隨住你嗰個年齡增長而係去衰退嘅。因為你依家18、22、10零歲、15、16歲、17歲，你全職讀書噶嘛。你全職除咗聽，你除咗走上 YouTube 嗰度聽下無用公子打機之外，你就讀書噶啦，係咪先？ 系 即係你即係講 DSE 嗰啲文憑試嗰啲學生啊。咁你全職讀書同人哋兼職嗰啲咁樣半工讀，就已經第一就好唔同啦。第二有啲嘢係冇得呃嘅，嗰啲記憶力下降就係下降噶啦。嗰啲咁樣嘅嘢，即係點講呢？即係你啲僆仔話可以通宵温習，第二日都可以背誦如流嘅。我唔得啦，已經係你明唔明啊？你如果你係有心讀書嘅咧，我都勸你，即係如果你睇緊又係後生嗰啲啦，即係如果依家都已經係即係一把年紀嘅，咁啊你當聽下啦，或者俾你啲孫仔孫女聽下都得啦。即係話你真係要勸佢哋咧，讀書就趁後生，係嘛？唔好搞到咁悶啊！搞到咁悶咧，你要第一就好大壓力，第二。根本上都讀唔嚟噶啦，到時先再搞呢啲嘢，呢啲路路嚇，有咩就嗱聲讀咗佢咁啊！喂，嗰張文憑跟你一世噶嘛，怕咩啫？係咪先？嗰張沙紙唔會有限期喎，唔會讀到咁上下剝奪咗你嘅喎，即係所以就係、嗱，有啲人咧就話嗱，有個 Paco Lam 都話啦，佢係16歲嘅時候咧，即係做廚，今日再去讀書。雖然未開學，但係都知道比之前難。嗱，咁呢個我哋都好鼓勵佢嘅，好欣賞佢嘅，真係噶。 係。 嗱，即係咧有心咧都唔怕遲，即係我哋又唔會話去，即係我哋千祈唔好咧就覺得又要搞佢哋呢一個職業歧視啊、年齡歧視啊、學歷歧視，我哋就絕對呢個台唔搞呢啲嘢。但係對於嗰啲僆仔，能夠盡量勸勉到佢嘅，嗱，老豆老母講佢一定唔聽噶啦。咁我哋呢啲咁嘅友仔又喺度講下咯，係咪先？或者佢會聽咧，因為你知一般嗰啲咁樣嘅叫做後生仔啊，尤其青春期嗰啲啊，就老豆老母講乜佢都唔聽噶啦，就梗係要有啲外人去有少少影響力嘅人嗱，例如慕容公子呢啲講咁，佢咪聽咯，係咪啊？ 系。 咁嗱，如果你有幸，你又係僆仔，你又睇到我哋呢個節目嘅，咁你真係要考慮一下啦，你係咪可以讀好你嘅書先咧？係有你着數噶，你而家讀咗係唔係呃你噶？你將來揾份工，喂，唔好講咩啊！你話要去做公務員嘅都得噶，咁你咪去做公務員咯，跟住係計年資嚟到去加人工咯，跟埋通脹加人工咯，冇問題噶， 系。 係咪先？就唔好聽慕容公子講嗰啲咩，又話讀書無用啊！佢依家冇讀都可以揾到錢啊，佢得啫，佢會留位同你一齊去拍住相啊，梗係唔會啦，係咪啊？所以嗱， 系 你 啊。 聽我一路點啊！就唔好叫我愁公子，系，即系嗱，有啲益友话咧，今集就史称神区劝学篇啊， 系 因为 语重心长 我真 啊， 系噶，我觉得有阵时我哋做下呢啲节目， 你除咗話即係監察嗰啲政棍之外，喂，你能夠做到有幾多嘅幫到一啲嘅？即係你其實自己你有經驗啦，我諗租屋你都係啦，係咪 係。 啊？嚇！你依家係你依家都係，即係你係我諗你中學嗰啲考試就考得唔係咁好啦，係咪？你依家都不停 系， 去讀書啦，咁即 都 係。 继续读啦，系啊。 即係點會話叫人勸人哋去唔好讀呢？或者讀書無用呢？咁啊 Bob 嗰啲其實係佢都好，即係佢就好比較圓滑咯。佢講嗰啲嘢就 系， 即係佢會 留 冇 一线啦。 係咪對你呢啲有留一線咯？我就都唔識你嘅，就唔使留一線啦。咁樣係嘛？唔知邊個咁一乜水，大家唔係競爭對手咁樣係。即係不過我始終覺得呢，你係有。呢一個社會責任㗎，講咗嗰啲嘢呢，你唔好以為你自己講咗，你係事實上係影響緊人嘅，多多少少係影響緊嘅。你唔好理你嗰個人有幾人聽先啦，同埋佢個 subscribers 有12萬嘅喎，我睇過係，定十二 系 K 算 啊， 多噶啦， 120K 嘅喎，12萬嘅喎係， 系， 唔係12K，120K 就12萬嘅。咁你諗下就係、是。喂，你嘅影響力，你 impact factor 其實就係我哋6倍到啦，咁樣，因為我哋個 subscribers 都係23,000、24,000啫嘛，依家 系。 係咪先？嗱，有個益友 Dylan To 就話你唔，佢唔識我，但係就好信我，咁我多謝你。但係其實呢，你唔係應該信我，你係應該要相信我所列舉出嚟嘅證據，因為呢，你最緊要係相信呢，有幾分證據就算幾分話你就唔好你唔使信我噶 系， OK，嗱有啲益友話要將呢段 cut 落嚟俾啲廣大學生，會嘅會擺上去嘅呢啲嘢一定要嘅。嗱讀到上去就應該要讀，呢、這個阿浪講嘅，讀唔到就冇得好講。其實香港啊，依家嗰個入學率啊，大學嘅入學率啊，比以前啊真係輕鬆咗好多啦。第一，每一年嗰個嘅出生率，你計埋雙非啊，計埋嗰啲人啊，105人啊，或者乜嘢都係少咗㗎。以前我哋嗰陣時走去考會考，講緊一屆啊，係13、14萬人噶，即係一年啊。咁啊，即係嗰一年嘅人有10幾萬人出世咯，你明唔明啊？ 系， 依家有鬼咩？依家一年最多加埋大陸嚟啊，嗰啲咩雙非啊，咩依家都冇個雙非啦，咁樣就越嚟越少人啦。一年去考嘅都係7萬、8萬啫嘛，頂盡係咪啊？ 仲要学位多咗喎，大 你 学。 學位又多過我哋嗰陣時喎，係咪啊？你又開多幾間喎？依家有呢一個嘅恒生大學啦，係咪叫做？ 系， 有呢一個嘅明 树 愛 人 啊， 大 有 学 樹 啦。 人啦，跟住有珠海啦，喂90幾間啦，係咪啊？仲有好多同海外合辦嗰啲咁嘅課程咧，係咪啊？有好多噶嘛，即係本地大學同海外聯辦嘅課程都係 degree 嚟噶嘛。咁你即係話，如果你係有心向學嘅，咁你都同埋香港已經係唔存在話你冇錢讀唔到書啦，你可以申請資助噶嘛，即係有關窿俾你申請。雖然佢 系 嘅 学 手續 生 繁 资助 複， 啊。 嗱，雖然佢手續繁複，但係如果你真係合乎條件嘅話咧，佢係會批俾你嘅。 系。 就算你話你有啲乜嘢股票唔放得呢樣嗰樣，你可以申請嗰個所謂嘅低息貸款噶嘛，低息貸款嗰個利率係1點幾啫嘛，即係接近零。接近零啊！咁你唔怕借咯？我覺得如果你有心讀嘅話， 系。 就好過即系戇鳩鳩咁咯。嗱，我唔係反對啲人好早就出嚟投身呢個勞動市場啊！我絕對尊敬添。但係其實有好多人都係喺佢投身咗勞動市場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喂，即係咁樣落去一世都唔係辦法喎。因為可能佢覺得喺嗰個嘅崗位上邊啊，佢嘅。所謂 career path，即係佢冇乜升遷嘅機會啊，會覺得， 系， 咁佢咪又要去進修咯， 咁咪半工读啊，跟住就 咁係咪會變咗艱難咗好多啊？壓力都大咗好多啦，所以係唔係你一早自己搞掂晒所有嘢，好過之後慢慢再去呢？就唔好聽嗰啲咁嘅網路嗰啲人老點，喂，嗰啲咩討論區啊，咩 YouTube 啊，佢講嗰啲嘢係唔需要為你嘅人生負責㗎。你知唔知啊？你衰咗啫嘛！你去做倫敦金啊？你去做援交啊？關佢鬼事啊？ 系咯，唔关佢事噶 你 嘛。 做啫嘛，佢講啫嘛，係咪啊？你要諗埋呢一點喎，唔 系。 好咁容易受到呢啲人嘅影響啊！你要是咁容易受到人影響，不如受我哋影響好過啦。不如你真係做好啲好過啦。 所以 真係 咧， 有 如 冇 果 用？ 有啲家長咧，你發現你自己啲仔女係有睇嗰啲 YouTube，即係好似暴龍公子呢啲咧，你 你 都要 要 同佢 啊！ 解釋翻 嗱，你最好咧幫佢，你除咗解釋翻，又最好幫佢 subscribe 埋本土台。我哋咧就真係導人向善啦，呢啲方面 係 係。屌你老母，嗰啲係導人向死嘅，話俾你聽，係嘛？唔係，尤其是好多家長啊，因為咧就係、是、即係你，我都明白嘅。你做家長好話唔好聽，你即係同啲仔女走去勸學喎。唉，佢叫你行開啦，係咪先啊？唔好 佢都 以 唔 任 会 啊，唔好當 听 耶 嘅， 穌啦。唔好講佢唔聽，我佢唔聽啦，係咪先？ 系 如 咯。 果我老豆老母叫我喂你讀多啲書啦，喂好温習咯，夠鐘咯，我都唔聽啦，我都有反叛嘅性格。佢叫我温習，我更加知要去打遊戲機，更加知要玩呢個食雞遊戲，係嘛？日進 系 性啊！ 系。 我更加知玩抖音，都唔撚聽你講。嗱，你整啲我哋呢啲咁樣嘅，試一試佢，係嘛？即係我都算係後生啦，係咪先？即係同佢哋都冇乜代溝嘅，咁你 系 試一試俾佢睇下我哋講呢啲嘢，睇下佢啱唔啱聽 有 咯。 一啲外人讲翻出 係 嚟， 因為外人講翻出嚟，佢哋啲自身經歷就好過你哋自己去講嘅，咁樣係嘛？即係依家就係已經係好好多噶啦。以前初中升高中仲有淘汰試嘅，你知唔知啊？ form three 嗰阵时。 啊，中三嗰陣時。喂，嗰陣時我哋仲發張嘢出嚟，就話啊，你已經成功咧，係即係嗰陣時係教育處嘅有張嘢俾你咧，印落去嗰張紙嗰度咧，嚇、啊、記 系， 印嘅嗰陣時係啊，你成功咧升讀咗呢一間學校嘅中四啦，咁樣嘅，升高中啦，咁樣有張嘢發翻俾你嘅，嚇、啊、升嗰、那個叫做中三嗰個升嗰、那個升高中試啊，嚇、啊，唉，所以誒。即係大家又係 而家 要 系幸福好多，因为考一 好 次 多噶 公开试 啦， 啫嘛， 嚇！依家就淨係考一次，以 系 前我 咯。 哋又考兩次，又高考又會考，係嘛？考到你個 系 人 咯， 都癲揾埋噶啦，係嚇、啊！即係嗱，呢、這個傲遠就講得啱啦。佢話所有有錢人都全力支持啲仔女去讀書，更加何況係窮人呢？咁樣係，咁絕對係啦，係咪啊？嗱，我唔係話呢，用呢一個嘅學歷。就能夠令到你去，絕對能夠令到你去脫貧，但係個機會就會大過，即係一個有學歷嘅窮人能夠脫貧嘅機會就會大過呢一個嘅冇學歷咯。我只能夠咁講咯。但你又唔好全部寄望喺佢身上喎，就話啊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我讀咗書呢，我就會飛黃騰達啊！你都唔好咁諗，你都要預咗唔得先。否則你個人生咧就好糾結啦，你個人生咧就會好多怨氣啦。你冇預咗你讀開呢個一個書咧，又會有啲乜嘢嘅？即係你係當為一種個人嘅修為又好，咩都好，你千祈唔好諗話一樣嘢喎。如果咪又會自己個思維咧，又會好，即係會好偏激喎，諗埋一邊嘅咯喎。啊， 系， 你明唔明啊？啊，所以就係、是。即系咩啊？大学港独专科沙子，每月值98,000，依家冇得选咯。佢哋似乎系啊，咁啊嗱，依家仲话可以读副学士吓、啊，就系、是、再升大学。其实依家咧真系多咗好多嘅渠道噶啦，系咪吓？所以咧就希望大家系。即係聽到我哋呢一個真係肺腑之言啊，嚇、啊，就唔係狂躁之言。我哋咁阿 Bob，我諗啊，我諗即係成日拍遊輪片嗰、那個，或者拍飛機片嗰個阿 Bob 佢煮嘢食嘅， 啊，佢都係想你導人向善啫。我諗係咪？ 出發點係好 咁當 嘅， 然係好啦，係咪好到極添啦？我認為阿 Bob 呢啲係即係你自己衰又唔好望人衰啊嘛，啊！嗱，我唔係話冇學歷嗰啲係衰啊，但係你自己冇理由叫人哋唔可以讀，你呢啲咁嘅心態就衰啊嘛，係咪先啊？你自己冇，如果人哋大學畢業嘅，你應該戥佢開心至係啊嘛。喂，如果唔係你嘅人生好慘嘅喎，屌你咪呢個又話唔抵得，嗰、那個又話乜嘢，即係憎人富貴厭人貧，嗰、那個又眼紅，屌咁用乜嘢？即係人生有幾多年呢？咁樣係，你如果呢個又唔得，嗰、那個唔得，咁你個人就會。 真係躁狂抑鬱啊！ 好辛苦噶啦，又躁狂，所以我成日叫人哋有啲喂，如果有鬧鳩我，你唔使等我唔抵噶啦，你冇撚睇啦，就咁解啫嘛。你仲有唔好 send 俾我啦，我求下你，都就咁解啫嘛。係，人生匆匆嘅話，人即係有幾多年啦，係咪？因為佢 係。 過眼雲煙啦，你鬧咪鬧咧，你咧，我哋依家咁樣做到凌晨嘅2點、1點鐘都仲有2200位嘅益友喺度睇緊，咁係咪即係好好多咧嚇？